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喺今日咧就系12月28日早上啊，继续咧都会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喺今日咧亦都系见到啊，农历方面咧就11月16日嘅朝头早嚟嘅，星期四啦，咁今个星期咧亦都过得相当之快，咁可能因为假期啦，咁然后再翻工，咁其实翻埋今日啊，然后再等埋听日啊，咁又系有啲嘅休息啊，同埋玩乐嘅时候啦吓，咁下个星期一咧都仲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1月1日，不过咧啊到时晨光第一线咧亦都会准时又同各位听众啊见面噶啦，咁啊朝头早继续咧都会有晨光方面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朝头早一齐起身，你哋好啊，见到出边嘅温度咧就系18度，相对湿度79%嘅早上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生咧就好似上堂一样，我哋都要不断去到学习。学习嘅过程唔单止净系将知识咧就放咗喺我哋自己脑海入边，更加咧就系要将咧将一啲爱啊，都系记喺个心入边。所以咧，我哋都要有好多唔同嘅memory 啊，去到帮我哋好好地将佢记住。因为生命就好似一个有一个体验咁样啊，原来我哋好多嘢都唔能够拥有，而系品尝咗，佢哋亦都会离开。但系我哋可以做到嘅就系不断尝试，不断收获，不断感受，然后都要懂得学识放下。所以话呢一堂系非常之有哲学嘅一堂啊，要上下人生呢一堂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喺自己嘅生命上面得到更加丰盛嘅各种唔同嘅回忆。喺我哋嘅生命入边，会感受得到好多人同埋事，所以我哋应该好好地享受我哋每一日，亦都享受每一个学习嘅机会。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 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碰醉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似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早上6:15，一首嘅作品，古巨基加上吕卓安，漂流教室。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到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早上清凉噶。好啦，而家咧就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今日政府喺2022年嘅施政报告咧，今日提出一个咧就系设立精神健康支援热线嘅，咁啊为一啲有需要嘅市民提供即时嘅支援，以及咧就合适嘅转介。好啦，咁啊为咗提升社会精神健康嘅水平，见到呢个热线咧，今日都有启动咯噃。咁就喺寻日嘅时间啦。咁啊为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啊可以咧就系设立一个嘅热线。咁呢个热线咧都有名嘅。呢、这个热线咧叫做情绪通，咁啊，你去即系一有啲情绪嘅问题，就可以打电话去呢一个情绪通啦。咁啊，热线咧亦都系365日全年无休，咁啊，更加咧就系24小时真人接听嘅。好啦，电话号码咧就系18111，可以介绍多个电话号码就系18222，嗰个就系防骗言防骗二热线啦。呢、这个18111咧就系情绪通嘅热线。好啦，今日佢哋都话到啊，咁啊希望咧用嗰啲真人去到听晒每一个嘅电话，咁啊呢个服务咧尽量做到咧，即系满足晒所有嘅人嘅。希望一站式嘅服务可以陪你听，亦都咧就系可以听你讲，听完又再听你讲。今次咧特别亦都咧就系针对唔同背景嘅人士嘅一站式服务嚟噶噃。好啦，不如讲翻啦，18111咧作为热线电话，18到底点解咧？原来18咧系代表覆盖18区，咁啊而111咧系指出一有需要一站支援一条热线，所以咧佢哋都系非常之有心思谂过度过。佢哋更加提到啊，会好尽力咁样，尽量咧保持啊有足够嘅人手，更加会确保最少6位嘅人员咧系当值嘅。咁啊，若果咧因为繁忙啊吓，喂唔得闲听你嘅电话，咁呢个热线咧亦都设有留言嘅服务嘅，并且佢哋有个承诺就系30分钟之内咧就会回应求助嘅人士，所以话到咧真系有求必应噶。 有多啲唔同嘅人咧，去到設立或喺聽人哋真人嘅説話啦。其實唔單止係靠18111呢一個嘅熱線㗎，就算係我哋自己，好多時行多一步，或者係願意花多一兩分鐘嘅時間，聽下自己嘅朋友、屋企人，佢哋講下幾句自己心底上面嘅説話，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大嘅裨益。唔單止講緊咧，就可以消除好多咧，就係心入邊壓力嘅障礙，更加可以建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添。香港人嘅工作咧，雖然都係相當之忙碌嘅，咁但係只要我哋用少少心神去到回應一下身邊嘅人嘅話，我都幾肯定話俾你聽，你所得到嘅一定會係更加多，更加多就係人與人之間建立嘅一切連結咯。 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狂赌，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山顶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饮酌等于何必，饮觉醒。 呢首作品佢系 Sika， 再见有时。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的气温继续18度，相对湿度 78% 的早上。有一天爱神和恶鬼一起来到人间。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他们是他们的 boss， 天神派他们下来兜一圈的。他们走过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感觉。其中在春天的时间，他们一起同游花园。爱神呢，他就讲了句说话了。他就说到，哇，这里真是相当之靓。啲花咧开到好璀璨、哦，恶鬼佢就喺度讲边度靓啫？啲花下低啊，幼稚噶。好啦，喺夏天嘅时间，佢哋一齐游山玩水去到森林噶啦、哦。爱神就话到啦，呢度咧好舒服啊，因为咧呢度好多嘅树都可以咧就系帮我遮风挡雨，挡住个太阳，我行得好舒服，好清凉。恶鬼就话啦。有啲乜嘢好啊？呢棵树嗰度有虫噶。嚟到秋天啦，佢哋又一齐郊游啦。爱神咧，佢就话到：喂喂喂喂喂，你睇下，哇！秋天嘅时间，一片嘅农田金黄色噶。呢只恶鬼佢又忍唔住乱讲嘢，喺度话到啦：呢啲嘅黄系因为啲植物枯萎啊。冬天。他们一起同游大漠，在沙漠上面他们望到一望无际的白雪。爱神他很兴奋很开心地说到，哇，这雪呢白雪雪好靓啊。恶鬼又在那泼冷水，他就说到了，哪里靓啫？这些雪下低其实不是又是那些沙。于是乎他们的 boss 天神呢就将爱神留在天堂。亦都将恶鬼打咗入去地狱。原来当我哋内心系有爱嘅时候，得到嘅系欢乐；内心有恨嘅时间，得到嘅只系痛苦。每一件事，我哋都有唔同嘅观点同埋角度，同埋要注意一样嘢。原来凡事都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嘅。同一样嘅事情，我哋用唔同嘅心态、唔同嘅情感去到睇、去到爱、去到感受。都会感觉得到不一样的事情。今日我们都一起选择向好的一方面进发。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岁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前，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 觉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共时合奏。与你分开之后，竟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昔被时间蒸留。如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一首歌来自坤哥吴业坤的《分手前中后》，十八度的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22岁内地嚟香港修读硕士的男学生，日前倒闭在粉岭围一间村屋附近的空地，警方拉了三个男子，分别是被暂控误杀、非法处理尸体和贩毒罪，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事主今个月22号晚曾经到这个村屋单位和另外5个男子开派对，期间有人为事主注射冰毒，死者之后被人抬走并且弃尸。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事主和涉案人士是在交友程式认识，当中部分人有能力取得毒品。法医初步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死者有明显致命伤痕，稍后会解剖确认死因。以巴冲突持续，加沙卫生部门星期三说，当地在24个钟头内有近200人死于以军的轰炸，令到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1100人。以色列軍方當日的攻擊目標包括加沙南部漢尤尼斯一個住宅，這次襲擊造成20多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另外以軍當日說已經使用炸藥摧毀加沙北部蘭蒂西兒童醫院附近3個連接哈馬斯地道的樹井。被视为欧元奠基人之一的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逝世，享年98岁。德洛尔的女儿说，德洛尔星期三在巴黎的屋企安详离世。身兼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德洛尔，在1981至1984年曾经在当时的密特朗政府担任财政部长，而他在1985至1995年期间担任3个任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历来在任最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是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的热心倡导者，在他任期内欧盟完成了一体化的单一市场，并且同意引入单一货币以及建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德国政坛过去30多年来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前联邦议院议长索伊布勒逝世，享年81岁。索伊布勒的屋企人说，索伊布勒星期二晚在家人陪伴之下在屋企安详离世。索伊布勒曾经在科尔政府和默克尔政府担任国员。1990年他作为内政部长，在德国统一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同年10月遭受枪击，之后一直需要依靠轮椅生活。另外，索伊布勒在默克尔政府担任财长，期间曾经主导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CIBS 人人广播， 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林 Sir， 乜嘢系儿童田径呢？ 儿童田径咧，最主要就系将成年或者高层次嘅田径项目咧，将佢啲器材咧简单化、轻量化，去运用嘅时间咧就会容易啲啦。 CIBS 节目《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近年香港离婚率一直高企，一旦离婚，除了要处理法律程序，还可能面对子女抚养权和经济问题。婚姻破裂是否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离婚又是否唯一出路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婚离》，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而家咧就系6:37啦，咁啊今日系28日啦，室外气温系18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6%嘅早上嚟嘅。今天早上咧咁啊见到白元浩喺度咧就同大家，呢个都得意喎。今日咧嗱，28日啦，即系仲有几日咧，就已经会去到呢一个嘅2024年啦。唔知道大家嘅心情系点呢？今年年初许下嘅一啲嘅自己要做到嘅承诺咧，又有几多咧系可以兑现得到、做得到、可以过得到自己嗰关，定还是自己都已经系佛系啦？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期待出年，期待出年咁样嘅心态咧。点都好，咁啊，除夕嘅时候咧，都会有倒数嘅活动噶噃。历年最大规模嘅香港跨年倒数，咁啊，将会咧喺维港啊两岸咧就上演噶啦。咁啊，寻日咧见到有机构亦都即系旅发局啦，亦都话到咯。嗱，香港跨年倒数就以新年新传奇四季去到做主题噶。好啦，我哋睇睇入边有啲咩咯。咁啊，由七彩嘅烟花组成多个嘅沙滩波，仿如咧就秋天啊，一片又一片嘅嗰啲枫叶金色嘅烟花，同埋一对对爱心，即系嗰啲心心心心之余咧，就仲有哈哈哈哈笑，都可以咧就继续陪住你。 嗱哈笑嘅图案咧，同埋心心咧，都唔系第一次咧就出现噶啦。咁啊，今次咧亦都会再次同我哋见面噶。咁啊，更加咧就会横跨中环至到北角一带，所以咧成个即系维港嗰边啊，整整啊阔度达到1300米，咁都可以咧就见得到咁靓嘅爱心同埋哈哈笑。历时咧就长达12分钟噶噃。好啦，咁啊继续指出啦，当晚咧随即当晚31号夜晚。咁喺会展嘅外墙啊，巨型倒数时钟咧就会有倒数至到午夜噶。咁啊，维港咧就将会变成一个咧好靓嘅舞台啦噃。啊，去到嗰阵时咧，最长嘅垂直烟花音乐汇演啊，就会点亮维多利亚港标志性嘅天际线。咁啊，一齐咧就迎接2024年噶。咁啊，佢哋再次强调，今年嘅烟花汇演咧系历年之冠。配上咧就系汇聚咗中西文化嘅音乐啦，相信咧喺大除夕嘅夜晚，咁啊喺维港上面就会呈现一个非常之极具视听享受嘅晚上。咁当然啦，大家咧如果冇特别去，譬如 book 酒店啊，而 book 酒店意思即系咩咧？嗰啲自助餐咧，通常有啲特别嘅位置咧，就可以俾你睇埋个烟花嘅。咁你咧就真系要喺下低啊！即系维港两边咧，咁啊要少少时间咧就入去准备，以及咧离开嘅时候都要有更加多嘅耐性啊！因为估计都会相当之多人咧，到时亦都系维港两边咧就欣赏咁厉害嘅烟花。今次嘅烟花汇演咧，就系由曾经喺北京奥运开幕以及闭幕仪式嘅烟火项目主管，以及咧就烟火运营总监咧就亲自设计噶。咁啊，以四季嘅变幻为灵感，咁啊带大家咧，希望喺烟花上面都感受得到咧，就系春夏秋冬，以及咧就系一啲有复始嘅感觉啊。咁啊，由红绿嘅颜色咧就为主轴嘅。咁亦都咧就有节庆嘅冬日啦，去到咧就系一啲嫩芽花开嘅春天，然后咧都会走过一啲漫天金黄色嘅深秋，最后咧亦都会再次遇上冬季，咁啊迎接万象更新。呢一个嘅设计咧有寓意噶，呢个寓意我都好中意，因为佢咧就讲到展现出咧就香港人积极乐观，最重要系自强不息嘅生活态度。好啦。咁除咗係尖沙咀一带之外啦，中环海滨同埋湾仔金紫荆广场等等传统嘅观赏地点，咁随住有更加多唔同嘅海滨场地开放，咁汇演嘅观赏点呢的而且确呢就比以前广阔咗好多啦。由九龙西嘅西九文化区海滨长廊啦，去到湾仔嘅哈巴超海滨休闲站啊，咁伸延去到咧就系港岛北嘅一个叫做东岸公园主题区，咁各个嘅观赏点咧，亦都咧就设置咗音响系统噶，所以你就会觉得，如果我系喺传统嘅地方，例如喺尖东嘅，咁我当然会听到好嘅一啲叫做音响效果，去到配合呢一个烟火啦。咁但如果你话喺其他地方嘅放心，一样咧就设置咗咧就大型嘅音响系统，咁啊务求令到各位嘅市民咧喺唔同地方观赏都可以尽兴。咁啊，旅发局亦都话到咯，为咗配合活动举行，咁啊中环、尖沙咀、湾仔咧多处嘅地方大除夕当晚，咁啊将会分阶段实施咧就特别嘅交通同埋运输嘅安排噶。至于海上面咯，咁啊维港中部咁啊将会咧就临时禁止船只航行嘅。咁至于九龙公众码头亦都会暂停使用噶。咁啊，但系有咁多咁厉害嘅烟火表演，咁啊相信咧都系值得嘅。咁啊，除咗烟火之外啦，咁啊旅发局亦都话到三座香港岛地标嘅建筑顶楼咧，亦都会喺除夕当晚11点之后啊，每15分钟就会发放四色嘅许愿流星烟火。咁啊，亦都会象征嘅，象征咗啲咩咧？就系甜蜜、健康、常乐同埋富足嘅，所以啲寓意咧相当之好啊！ 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嘅6:42，晨光百科啦。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咧，咁啊，之前先同听众咧就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到下周中期普遍系晴朗，早上系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咧就18度，相对湿度76%嘅朝头早，你哋好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 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睇睇早上嘅时候，好多朋友都会饮嘅一样嘢，就系牛奶啦噃。鲜奶咧就必须保持住冷藏去到保存嘅，咁啊，而且咧喺嗰个有效期咧，你见到都唔系好长嘅咋，可能真系得几个星期嘅咋。而常温奶咧就可以保持至到室温当中咧就放几个月嘅，咁两者其实亦都有几多嘅分别噶。嗱，好多嘅家长都希望咧细路仔就可以咧就透过饮呢一个嘅奶类饮品，咁啊可以咧就增加自己嘅身体嘅抵抗力。咁啊，但系万一饮咗啲唔好嘅变坏咗嘅鲜奶嘅话咧，咁就好麻烦噶啦。牛奶入面的钙质相对耐高温的营养素来的，不会因为高温瞬间杀菌的过程而叫做在那些钙质上面就有所流失的。所以这一样东西我们要先记住了先。好了，为什么有些叫做常温奶可以保存得耐一点的呢？原来人类在喝牛奶的历史上面都相当之耐的，而牛奶也是现代人非常喜爱的饮品之一。但是同样是牛奶，为什么有些鲜奶必须保持住这个冷藏，而且只有几个星期呢？好了，原来有专家就讲到鲜奶和常温奶的原料同样都是乳牛分泌的一些叫做母乳啦，牛的母乳，但是制作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鲜奶咧就系用咗巴士德杀菌嘅方式，将牛奶咧就杀菌。呢个杀菌嘅方法咧系加热嘅温度较为低噶，只可以杀死让人类治病嘅坏嘅菌类。咁但系其他嘅微生物咧仍然都可以存活噶噃，因此呢啲叫做鲜牛奶就需要冷藏去到保存期，而且见到佢嗰个保存期咧个期限唔短噶，唔长噶，系短噶。另外坊间都有好多叫常温奶制作嘅时间，佢哋会将牛奶入面嘅微生物同埋包子全部呢就毁灭，令到微生物呢就冇辦法继续生长落去㗎。咁所以呢啲嘅奶呢就可以长期保持住啦。玻璃樽装嘅叫做牛奶啦，係将呢一度头先所提及过嘅一个嘅杀菌方式啦，咁用咗喺入面嘅。叫做巴士德殺菌方式咧，咁啊用咗喺入边噶，咁啊再以高温高压咧就滅菌。喺呢个过程啊，有较长嘅时间咧系高温噶，咁啊亦都会令到牛奶产生一个叫做褐变反应噶，令到嘅颜色咧会变得较为深少少，亦都会产生一啲风味嘅物质噶。呢个都系因为点解鲜奶同埋玻璃樽嘅牛奶个味道饮起上嚟咧会系不一样啦。好啦。嗰啲有啲系纸包装嘅咧，纸包装咧就直接将啊呢啲嘅叫做牛奶以摄氏135度以上嘅高温咧就灭菌噶，并且喺无菌嘅环境底下咧就成功包装。呢种方式杀菌加热嘅时间较短啊，咁啊褐变反应亦都较为轻微，咁啊所以咧饮起上嚟嘅味道咧就可以同鲜奶咧就较为似啦。咁但系都要提醒住大家噶，咁啊啲奶咧，咁有阵时譬如常温奶咁，你可以保摆得耐啲嘅。咁但系有啲嘢都要避免嘅，例如系高温啦，或者系日照，因为日照咧照得耐嘅时候咧，大家都明啦，通常都系好易变坏嘅。建议啦，就算系常温奶都放喺一啲叫做阴凉嘅地方，避免咧就阳光直接暴晒。阳光晒好多嘢咧都会变坏，即系就连埋大厦嗰啲外墙啊。都会因为咧就阳光不断去到晒嘅时候咧而有所改变嘅，所以大家去到饮牛奶嘅时间，知道呢啲嘅知识，咁饮起上嚟嘅时候就知道边啲系啱，啊边啲系会冇变坏，咁啊健康先至可以由自己守护住啊嘛。 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锁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口。 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身可惜，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请成为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一首作品，佢系 Jason 陈柏宇，怀旧是一种品味。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喺今个星期 KOL 系列咧，咁啊同上星期都系一样啦。咁啊阿海咧就休息一下啦。咁啊所以今个星期咧，佢亦都好好啊，因为揾咗好多咧就系关于咧就系时装方面嘅消息咧。咁啊希望咧就透过我咧，咁啊同各位听众讲讲嘅。因为佢留意到啊，喺2024年啊春夏时装嘅时间咧，咁啊有各大嘅品牌啊，都将一啲咧最新款式嘅服装设计啊或者配搭咧，咁啊摆咗出嚟啦。咁啊2024年嗰个嘅走势到底会系点咧？啊，今次所讲嘅咧就唔系我哋着喺身上面嘅衫嘅时装啦，而系讲紧啊，我哋会拎嗰啲女士好中意嘅手袋。好啦，到底2024年啊？嗰、那個嘅手袋嘅熱潮到底係點呢？啊，隨住大型嘅袋嗰個熱潮咧，啊，逐漸翻到去呢一個嘅主流啦。咁所以見到好多嘅品牌咧，喺呢個春夏季嘅時裝周嘅系列入邊啊，亦都將一啲經典嘅手袋咧就放大咗。嗱，新款嘅手袋咧，佢哋亦都會用一種咧就垂蓋嘅設計，同埋一啲咧叫做標誌性嘅紋啊。同埋一啲嘅工艺，好啦，咁啊除咗系嗰啲手袋啦，就算将原有细手袋嘅 size 变大咗之外，另外一个特点系啲乜嘢呢？就系嗰啲金属扣啦。咁如果大家去到选购嘅时间咧，可以留意一下嚟紧嘅时候，嗰啲手袋可能会多咗嗰啲结构嘅金属扣。咁啊，亦都系开口嘅位置咧，会多翻少少，譬如都系金属物质嘅一啲嘅拉链。今日有部分袋望起上嚟嗰个嘅形状啊，或者嗰个嘅感觉，更加似一个咧就保龄球袋，不过咧亦都充满住一种优雅嘅感觉。咁当然啦，佢哋嗰啲保龄球袋咧望起上嚟似啫，唔会真系摆个保龄球落去啦吓。咁啊，见到有唔同嘅品牌，今次亦都咧就系除咗亦都系将自己嗰个嘅手袋嘅形size 啊放大咗之外啦，咁啊更加就将佢咧就刻意营造成为一个咧似系公事包咁样嘅感觉，啊上面亦都咧就放咗啲植物嘅 pattern 喺度啦，咁啊令到咧就呢一个叫做大袋嗰个嘅势头咧喺嚟紧2024年嘅时候将会咧就系发放得都几犀利噶啦吓。好啦，除咗头先提及过。一啲手袋嘅形状会系大咗之外啦，咁啊颜色方面啦，颜色方面咧，就算系一啲传统比较上系优雅嘅品牌啦，咁我哋今次都刻意咧就系用咗一啲叫做深色系嘅方式去到配搭，例如原本系粉红色嘅，佢哋亦都会将佢转咗咧就系、是。 深粉紅，甚至乎就直頭將佢轉咗做黑色添。咁例如之前提及過嘅一啲，譬如類似保齡球袋嘅手袋，除咗有嗰啲叫做金色嘅扣之外啦，見到佢哋喺整個袋上面咧，咁啊亦都會將嗰個顏色調校對深少少噶。例如如果係紅色嘅手袋，佢哋都會將佢轉成咧就係有少少似棗紅色。即係自己啲蜜棗嗰啲顏色添啊嚇，唔係單純普通嘅棗紅色，係似蜜棗嗰啲嘅棗紅色添啊。咁啊，而至於嗰個孭袋嗰個方法啦，咁啊而家都係由於個袋係大咗少少啦，咁但係嗰個手腕嘅位置咧，亦都冇話咧就會加多咗一條可以嚟俾你孭住嗰啲嘅帶啊，冇噶。咁所以都係咧用手去到抽住。或者咧，就而家好多女士都一樣噶啦，中意咧就用個手踭嗰個位置咧，即係手成九十度，就去到咧就好好翹住、勾住呢一個嘅袋嘅。好啦，仲有啲老字號嘅手袋品牌啊，佢哋亦都咧就算用一啲柔軟嘅皮革啊，個顏色嘅調子方面都會比較上調咗去。譬如深綠色啦，咁如果係粉紅色嘅，都會偏向深少少，正如頭先所講。我哋仲有酒紅色添，咁都係咧嚟緊呢一年咧比較上矚目嘅顏色嚟嘅。好啦，不過咧都有啲特別啲嘅設計嘅，咁見到有啲品牌啦，咁佢哋為咗咧將呢個換味啊提升，咁於是乎咧佢哋都將呢一個嘅手袋都係。大少少噶吓，咁但系咧大嘅 size 咧大概就大概系一尺咁长到啦，咁但系嗰个形状咧就会变成一啲小动物嘅形状啦，例如其中一个嘅设计咧都有趣啊，就系变成一啲鸭仔嘅形状，即系个手袋你就拎住佢嘅时候咧，就好似一只鸭嘅背脊就多咗一个环咁样，咁你就拎住呢一个环嘅，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未必个个中意嘅，可能啲女士就会觉得传统嘅形状或者谂嗰个叫做回购率高唔高啊？呢一类型嘅袋咧，咁啊，我话唔知道嗰个价格系几多，同埋个市场需要。咁但系就咁望落去咧，可能都会有人中意噶，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抬头天色已经向晚，回忆正望眼欲穿，一刹那在云端，一刹那在深渊，泪水。心温暖，借着斜阳那道光吧，过去正在手指间消散，一刹那正璀璨，一刹那又腐烂，再把路的一半走完，非要路过几段悲欢，才能相逢一笑往前非要电光火石间追赶，才知时间其实够了，就算和人群走散，路还有下一段，也许总是乐乐远独也只能狂欢，就算和世界走散，这天色终未晚，这浮生终不换，许我再看看。几次当断未断，才能对两败俱伤黯然，非要感受寂寞多风难，才知时光从来不晚，就算和人群走散，路还有下一段，也许总是天色终未晚，这浮生终不换，许我再看看，就算。 杨千嬅首歌曲未晚，咁啊转头分头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你哋好啊。咁啊，朝头早嘅7:07啦，咁啊，出边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28号都系需要咧就工作嘅，咁但系可能啲朋友读书嘅。咁啊，繼續咧都係放緊假啊，咁啊可能即係真係1月2日先至翻學啦。咁所以路面上面嘅交通情況咧，都應該會係幾唔錯嘅。咁啊叫做冇咗學生一大節咧，都應該係路路暢通噶啦。咁啊今日朝頭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有阿峰喺度同我哋傾下偈嘅。早晨啊，峰。 早晨啊，小白。 係早晨啊。咁啊，今日朝頭早嗰個交通方面咧係點樣呢？ 嗰、那個隧道情況咧，同埋個路面情況咧，真係好似你咁講嘅，係真係正常同埋暢順嘅，係啦，真係冇乜車嘅、 嗯。 不過就有兩個封路措施啦，係啦。咁就九龍城聯合道嗰邊就爆水管，來回方向近甲丙達道部分行車線咧就暫時封閉。聯合道去樂富方向嘅車輛係唔可以右轉入甲丙達道嘅。而橫頭磡竹園道都有水管緊急維修啦，去窩打路道方向嘅車輛咧唔可以經支路左轉入聯合道。受影響嘅巴士路線75X 號線咧已經改道行駛噶啦。 咁大致上就係咁啦。我即刻咧又去到睇下，我最中意印證噶啦。地图又冇讲封路喎，所以都系要听住我哋交通天文台。 系啊， 系啊，咁我哋会喺即系运输署嗰度又有啲指示或者俾到我哋嘅时候咧，咁啊同翻啲听众讲啦。 冇错。 咁啊呢啲时候咧都系好噶啦，咁啊出边咧就路路畅通啊吓。咁如果你系要翻工嘅朋友咧，咁啊都可以轻松少少啦，因为路面上边咧就唔会令到你太紧张。不过咧，如果你谂住瞓晏啲嘅话咧。我劝都系唔系咁好啦，因为 都系早啲出门口啦。 系啦，咁你咪出到去食下早餐啊，咁啊自己有少少准备，咁都系会好啲嘅。系、啦，咁啊有个轻松嘅心情咧，翻工咁啊，今日同埋听日咁啊都可以有一个轻松啲嘅心情咧，咁就去到迎接呢个2024年啦吓，唔错唔错。好，交通方面仲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 交通方面咧就系之前Didi 佢哋开节目嘅时候，应该都有讲过，就系、是、有个乌蝇头嘅列车啦，咁就会喺湾仔海滨嗰边。去展覽啦，去擺出嚟俾大家睇啦。 係， 咁佢而家已經擺出嚟㗎啦。 係 啦，咁就喺呢個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係， 係啦，咁佢就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灣仔海濱一個區咁樣啦。 嗯， 咁然後跟住就會有啲可能係俾小朋友玩嘅設施啊。咁、然後跟住就佢就擺咗嗰個列車喺嗰個海濱嘅一個比較。行五分鐘到嘅地方咁樣，係啦。 佢直頭嗰個咧係叫灣仔海濱走廊入邊一個叫海濱站， 冇錯。 係啦，咁、那個站梗係唔係真係站啦，係啦，咁、那個梗係個名就叫站啫。咁但係嗰個咧就真係等大家知道，個意識形態就可以加強翻啲。咁但係架車梗係擺喺度就唔喐啦，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到去嗰度坐啦。咁我自己亦都有坐過呢一隻管式嘅重鐵嘅。即係以前喺東鐵線嘅時間， 係啦， 係啦，經常咧都會坐到嘅。咁我自己就覺得，而家個車廂我覺得舒服㗎，即係新嗰、那個，我覺得即係亦都闊落好多啦。咁、但係唔同車廂或者唔同年代，亦都即係印證住某一樣嘢。咁又望起上嚟嘅時候，都好多回憶。喂，聖誕節嘅時間，佢都加到好多裝飾喺嗰啲柱嗰度，車廂入邊嗰啲柱嗰度。 係啊，佢有擺咗啲聖誕嘅裝飾啦，跟住出邊都有一棵。 聖誕樹嘅。咁我琴日去，我琴日有真係親身去咗睇一次，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 佢有嗰度有幾多卡擺咗喺度啊？ 佢擺咗兩卡嘅，係啦，兩卡個設計有少少唔同嘅。咁有一卡就係佢係有聖誕裝飾啦，跟住有一個係。好似係活動嘅工作室咁樣，即係佢拆咗啲凳嘅，然後跟住入面就係一個佢平時啲凳係好似 打橫噶嘛， 係啦打橫啦，咁佢而家係有少少唔係咁樣，大家可以自己去睇啦，咁係一個工作室形式咁樣，可以俾啲人可能搞下活動啊，或者係一啲鐵路迷佢哋可能有少少可能鐵路展覽咁樣啦，咁第二卡係咩咧？就係聖誕裝飾啦，咁佢。嗰卡都分咗一半嘅，咁有一半就係、是正常原本個卡車嘅樣，係啦，咁然後咧另一半就係黑白嘅手繪風格嘅，係係啦，咁 黑白手繪風咁犀利， 佢黑白手繪風嘅有少少聖誕花紋咁樣嘅裝飾咁樣啦，係啦，特登for聖誕節即係俾大家睇嘅，咁另一邊冇即係冇乜特別，都係原本咁嘅樣嘅嗰卡車咧。我昨天見到就應該是有些鐵路迷帶了一些模型去打卡、是的就將那些小的模型車放在那個凳那裡、然後跟著就去影相樣、我不清楚是不是他原本就有還是鐵路迷自己帶過去啦因為上網看資料的時候就沒有的 多數都自己帶啦 自己帶過去 拿埋 Pops 去影相才是王道嘛 是的 咁附近咧仲有啲乜嘢嘅附近？ 附近咧，我反而覺得幾驚喜嘅，因為本身我去嘅時候就係一心諗住去睇個烏蠅頭啦。咁跟住點知行緊過去？ 佢嗰兩卡兩個車卡有冇係中間嗰字咧，定還是都有頭尾咁樣噶？ 佢冇嘅，佢其實係睇先，佢係車頭，係啦，佢係有個車頭嘅玻璃咁樣。咁然後跟住就係車頭一節，跟住第二節咁樣。 哦，其實而家啲火車咧喺有啲商場，譬如大圍嗰個商場，咁佢都有一個咧係車頭，我記得好似我都有睇過，好似車頭咁樣，好似有少少斬開咗咁，俾你睇下入邊嗰啲佢哋嗰啲叫做火車嘅結構啊，到底係點樣嘅？咁嗰個都係哇一大座嘢咁棟喺嗰度。 喺个商场入边， 喺个商场入边噶，系、啊，所以我睇落去嘅时候都系 wow 到我嘅， okay. 因为嗰啲我哋平时唔会睇到嘛， 系啊， 嗰啲真系嗰啲咁嘅叫内边嗰啲馅咧， 即系除非你系入车厂睇， 入车厂系啦， 或者你系工作人员 维修员系啦，咁啊先睇到嘅，咁、我所以觉得虽然佢嗰度都已经用晒，我印象之中好似有啲玻璃已经冚住咗嘅，咁但系都好清楚睇到咧入边嗰个情况，咁即系等你唔好入去摸啊又成嘅啫，咁、我觉得都呢一类型嘅装置咧都几 wow 到我，所以如果你话喺湾仔呢、這个叫做括弧海滨站呢个啦，咁如果佢哋都有呢一类型嘅叫做又有个车头。去睇啊，車廂啊，我覺得都幾好，幾舒服喎、 啊。同埋琴日去嘅時候咧，我都見到有好多細路仔，即係啲家長會帶佢哋過去。咁其實我諗佢哋家長可能原意唔係睇呢個鐵路展覽嘅、因為佢附近嗰個海濱區啦，其實都有好多細路仔玩嘅設施咁樣。 哦，係城網咁樣嗰啲有冇啊？ 係啊，有啊， 有啊， 有啊， 真係有 啊，真係有啊。佢係一個打斜嘅城網，然後跟住細路仔就可以爬上去咁樣咯。咁我覺得都幾好玩，即係我 啲氹氹轉啊，嗰啲有冇啊？啲 氹氹轉就好似冇有垂滑梯， 哦， 系啦系啦，咁可能有啲家長會帶佢哋過去行下跑下步啊，即係放下電啊咁樣啦，咁可能咁啱就見到哦，原來有個烏蠅頭喺度展覽喎，咁可以睇下喎咁樣，我見到細路都幾興奮，因為可能佢哋出世嘅時候已經換咗車，或者可能佢哋印象中冇乜。即對呢架車冇咩印象啦，咁樣咁可能啲家長就帶佢哋過去睇下，因為原來以前有一款車係咁嘅樣嘅咁樣。 哦，咁喂，除咗嗰啲兒童嗰啲叫做遊玩設施之外，附近仲有冇其他特別嘅裝置㗎？ 佢附近咧，我琴日見到就係、是有啲係應該係畫家或者係香港嘅畫家或者係設計師咁樣啦，佢哋設計咗啲模型，有啲公仔咁樣就擺咗喺海邊。咁佢哋有好多個嘅，我諗有六七個以上嘅、每一個咧佢都有唔同嘅主題嘅、我琴日有一個行埋去睇過，就係佢攞住珍珠奶茶同埋雞蛋仔。 嗯， 係啦，咁應該係 即係個模型攞住珍珠奶茶同雞蛋仔。 咁佢應該係代表緊香港唔同嘅一啲文化或者啲特色咁樣咯。 嚇、啊啊、哦，呢、這個都得意喎！如果有行過路過，其實都唔應該錯過啦。如果我要去嘅話，大概嗰個去嘅方法應該有啲咩提示俾我哋啊？ 琴日咧，我去就係行會展站，係啦。咁喺會展站嗰度出咧，就沿住海邊行，就五分鐘左右。就到噶啦！ 咦，咁好近啫喎！ 系啊，咁同 咁你出咗會展站，唔知喺天橋個位噶嘛？那個出口係 系嘛？ 佢直情系喺个 地面嗰、那个 交通交汇处嗰位， 巴士站隔篱嗰度。 冇错。 哦，嗰度一出咁啊，行五分钟。 系啦，咁同埋佢海边嗰度，佢直情系有渡轮嗰个位嘅。 吓，系啊系啊，诶、啊啊、有个码头噶嘛 天，天星小轮。 嗰、那个码头系去尖沙咀噶嘛？ 系啦，嗰、那个位佢都系嗰个位打横行。 哦， 其实嗰、那个渡轮上落位就是。是对住嗰个交汇处嗰位嘅，系啦，咁所以嗰个位就都系行五分钟左右。 哦，咁啊都几好啊吓， 系啊， 系啊，咁几方便咯，咁大家都可以去 海边咧，可以睇下啲景色啊。 佢其实咧喺嗰边湾仔码头嗰度，仲有好多俾大家影相嘅。咁、 嗯、 有啲譬如有啲凳啦，咁啲凳咧啲 design 咧，其实都已经唔同咗噶啦，即系唔系话传统嗰啲摆张凳喺度，人哋嗰啲有晒 design 嘅，咁你都方便你。 色彩都缤纷啲咯。 系啊，系啊。夜缤纷呢个就日头缤纷都有啦，咁佢咧就影起上嚟就会靓啲啦。咁、 啊、 再加上咧，因为嗰度湾仔啊，咁所以咧佢又做咗好多一啲，譬如系有盖嘅。有蓋嘅凳，即係好似有個一個箱仔咁樣咧，咁俾你坐入去。咁有陣時仲會擺埋曬嗰啲霓虹光管嘅裝飾，例如寫住灣仔咁樣。 好似有，琴日都見到。 係啊，有㗎有㗎，我喺嗰度都影過相㗎。係 啊， 係啊，你嗰啲位咧，佢其實如果你識唔識影相都好啦，你有啲背景唔同層次嘅背景影落去咧。成件事系影得靚咗噶， 會好立體咯。 係啊，冇錯，好立體嘅。咁再加上如果你想影埋成個維港嘅話咧，嗰、那個位影到靚，因為你可以借埋嗰、那個碼頭，借埋碼頭啦。咁如果你想影埋會展又影到啦。咁碼頭本身個 design 亦都係又靚啦，因為都懷舊嘅感覺噶嘛。係啊，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影相係一流。同埋咧，佢其實碼頭對出嗰度咧，有啲好似草地咁樣嘅，有啲石屎地嗰度，嗰度其實成日都有唔同嘅活動嘅。系啦，咁你一落船嘅時候咧，如果你喺尖沙咀過嚟灣仔呢邊，咁灣仔嗰度你成日見到好多唔同活動嘅、 嗯， 有陣時有啲嘉年華，有陣時會有啲譬如小型賽車，都係俾啲細路仔玩嘅。有陣時又有啲譬如係領養嘅，咁我都有見過噶，係啊。咁你本身喺嗰個位影相咧，就算影翻港島咧，其實又係靚嘅，因為佢咁啱食咗海濱長廊嗰個位之後咧，咁你又可以影翻後邊嗰一紮嘅大廈。咩英軍啊嗰一紮咧，咁影起上嚟嘅時候，如果你我哋就話由細到大見慣嗰啲大廈啫，但如果其他人去到遊客嘅話咧，佢可以咁近影到一紮嘅大廈喺後邊嘅話，其實嗰、那個係啊係啊壯係壯觀㗎，所以如果有朋友嚟到香港嘅話咧，不妨試下用呢個玩法同佢哋玩一玩啊嚇，係啦，咁仲有冇啲特別嘢可以喺嗰度玩嘅冇㗎啦嘛，差唔多啦。 暫時都係聖誕樹啦，即係近排都係聖誕裝飾。 咁梗係啦，係啊。 可能等新年睇下佢會唔會換新年裝飾 嘅。係咯， 係啦，大家可以過去打卡。 或者一個聖誕樹上面唔寫 Merry Christmas 啊，Happy New Year 啦，嚟緊就。 可能掛幾幅揮春喺度。 揮春仲有一個月。係啦，好啦，同你傾住咁多先啦。 好 ，thank you。 唔該曬阿峰。咁啊，天氣方面咧就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3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咁啊，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咁啊，随即日间温暖咯，咁啊，元旦至到下周中期咧，普遍都系晴朗嘅。咁至于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系清凉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嚟紧啊，新嘅一年啦，希望大家咧都系有新嘅再一个好嘅开始。 年头到年尾，吹紧烟火气。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啊！今年一样好多谢我嘅屋企人，你冇平时睇我做嘢样样嘢好上心，环节出齐，稿又写好晒，但系我屋企作为一个爸爸，好多时候我都唔记得呢样又唔记得嗰样，所以咧我都好多谢佢哋成日体谅我同埋包容我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我哋朝头早7:20嘅时间，晨光大学咧就喺度啦。咁啊，今日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早晨。咁啊，嚟紧都新年即系要快乐啦吓。咁啊，因为咧28号啦，上星期我哋都有提过咧，就系圣诞大餐。 咁我自己都学咗好多嘢，圣诞大餐都有好多嘅危机喺度啊吓。好，咁除咗圣诞大餐之外咧，今次都想问一下啦，啊农诶唔系农历系呢一个嘅嚟紧2024年系啦，元旦咯，元旦嘅时间咧，相信亦都会有好多人咧，亦都中意出街食饭嘅，特别咧系呢一个嘅自助餐，咁啊都系一样会食啦。咁大家去食自助餐嘅心态，好容易就会谂，我梗系食多啲啦，梗系会食得饱啲啦。好，我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咧，同埋都系嗰啲算死草嗰啲咧，咁我都会好想问下营养师，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令到我食得抵啲啊？有冇啲攻略咧系可以有啲咩唔饱嘅？咁我可以食咗先，唔好咁快填饱个肚。系咪唔食淀粉质咁就会一定系食得多啲嘅咧？ 咁呢个正常情况系嘅，因为你冇嘢摆咗落个胃度去填饱咗缺嘅话，咁其实你集中落去够咗，都系中意食肉嘛，咁梗系会食多啲啦。咁但系即系我又唔系太建议话唔食淀粉质嘅，不过如果你有策略嘅话，都可以即系将你即系自助餐前嘅飲食啦，即係譬如早餐啊、晏晝啊，即係因為好多都會自助餐係揀夜晚食嘅咁。 係啊係啊， 咁都會將即係啲策略可能喺嗰度嘅早餐、午餐啊、下午茶等等呢啲作一個調動咯，咁令到夜晚黑可以哇食到啲精髓嘅嘢啊，食得抵翻嚟啊咁樣咯，係啊。 係咁啊，就如果全日唔食嘢嘅話咧，咁夜晚未必等於咧係食得最多噶。有陣時候我都發現咧，有啲朋友，譬如我真係夜晚出去食 buffet 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話到啊，今日冇食嘢，就特登諗住食晚餐嘅，點知反而個狀態都係麻麻地添。 會㗎，有陣時有啲人個胃唔係咁好咧，你諗住哎呀食少啲，留翻個即係個空間俾夜晚黑食，但係原來食完落去站起咧，個胃又脹啊又剩，咁原來都食唔得多，係啦。咁所以其實有陣時我常俾 tips， 即係其他即係話問開飲食點食啊，過節嗰啲咧，我都會建議。譬如晏昼啊、早餐嗰啲就少食啲肉类嘅嘢啦，因为去到自助餐嘅话，就好多人话我要食龙虾，要食啲靓嘅、贵嘅嗰啲去抵翻嗰个嘅即系自助餐价噶嘛，系咪？系啦。咁但系千祈就唔好话连啲淀粉质啊、蔬菜啊等等呢啲都系其他嗰啲餐唔食咯。咁如果你话头先问过淀粉质，如果我喺自助餐食咗会饱嘅，咁食少咗其他嘢咁冇咁好，咁可能因为自助餐你要睇下几多点开始啦，因为以往有啲分两轮啊。系啦，咁所以即如果你话晏食八点几嘅嗰啲，咁可能你嗰个嘅淀粉质真系早啲多，可能喺四五点时食碗面啊嗰啲咁，咁而真系去到八点几，其实消化晒嘅，个胃口又嚟噶啦，就可以专攻真系啲肉类啊等等呢啲嘅食物，咁啊食翻个票价翻嚟咯。 哦，即系其实我哋嗰个消化咧，你预两三个钟都应该系落格噶咯，系嘛？ 如果唔系食到好多嘅话，即系正常，我哋可能讲翻自己嘅肉量啊、菜量、饭量嘅系食得啱嘅话，正常两至三个钟头嘅话咧，都消化晒嘅啦。 系有冇啲特别嘅食物咧？我哋即系可能营养师都会觉得佢系比较上难消化嘅，有冇呢一类型嘅食物噶？ 会有会有，如果真系难消化嘅，就真系啲鸡油啊、羊啊、猪啊呢啲嘅肉质地系会比较需要消化耐啲嘅。咁而海鲜类嗰啲嘅话就消化容易啲。咁但系听落去其实都系好嘅，因为如果你供系啲海鲜类嘅嘢食嚟讲，其实价钱上都系贵啲嘅，即系譬如龙虾啊、虾蚝啊等等呢啲。咁其实即系都系好策略嚟嘅，就系、是、我唔食咁多啲啖啖肉啊、鸡啊咩咩。牛啊、羊、豬啦，咁我就食多啲海鮮類嘅嘢食咁，係啦。 係，咁我哋都知道咧，食海鮮普遍嚟講都係會健康噶啦。咁但係海鮮可能好多朋友都會怕咧，就係一個重金屬嘅問題啊。咁係咯，咁如果你話係重金屬嘅，係咪一定貝殼類嘅就一定係重金屬？因為佢我斷估佢都喺個海入邊咁浮下浮下，咁又自己又唔游嘅，咁吸曬啲重金屬，又話佢又識得過濾啲海水啊，咁係咪食呢一類型嘅我哋就要小心呢啲咧？ 又唔係嗰個重金屬，其實包括魚都可以重金屬多。 唔 係 喎，深海魚喎，係咪啊？ 魚都係，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怕重金屬嘅話咧，我哋都建議，譬如海鮮嘅話，你見到佢嗰啲高位置咧，即係唔好話哇正啊， 係啊，肥膏嘛，嗰啲 蝦頭啦， 係啦， 咁嗰啲。 但係蝦頭真係好食喎、啊、，Mimi。 咁你又驚重金屬喎，又想食得多喎，係啦。咁所以即係你可以食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今日真係專攻海鮮類、貝殼類、海鮮類嘅話，咁真係要去睇翻嗰啲膏啊、內臟嗰啲位置，即係譬如鮑魚底下嗰個嘅半月形嗰個嘅位置嗰啲， 墨綠色嗰嚿係嘛？ 冇錯啦，係啦。咁呢啲都係一啲草污糟物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就主要食翻佢個純肉位置咁。其实就比较安心啲好啲，咁同埋贝壳类海鲜嘅食物咧，其实佢自己嘅脂肪量都比较低啲、所以嗰个饱滞感亦都系会比较低啲咯。食完之后， 咁贝壳类嗰啲即系例如系青口啊，甚至乎我讲譬如鲍鱼呢啲咧，系咪真系好难消化噶？ 你食个口感上系难消化嘅，因为比较硬啲多，咁、所以就唔好咬两啖就吞咗落肚啦。我哋都建议真系啲嘢食咬烂少少先好吞，咁、就会好啲多嘅。 系啦，反正都食啦，梗系嚼多几下啦，唔好净系摆晒喺个胃入边啊嘛。 冇错冇错。 嗱咁，头先有提及过咧，就系重金属啦。咁唔知道咸水嘅，即系喺海入边嗰啲嘅海产个重金属同淡水嘅，即系例如啲湖啊或者河啊，佢哋两者喺呢个海鲜上面嘅界别嚟讲，重金属系咪都系有分别噶？ 有，因为你越深海嘅话，咁即系越多唔同嘅嘢喺入面啊，系啊，咁所以佢嗰度嗰啲嘅重金属量都会比较高啲多。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头先我所讲啲高位置嗰啲可以避嘅话，但系去到蚝啊、蚬啊嗰啲就真系冇得避噶啦。如果你蚝话要去咬开咗有灰灰绿绿位置嗰个位置咧，咁你真系半只蚝以上都唔使食噶啦，系啦，咁所以。真系如果蚝啊、蚬肉啊等等呢啲，就真系唔好食咁多，就专攻一啲真系可以啲内脏啊、位置啊、高位置可以去除嘅，咁就食嗰啲多啲多咯，系咯。 系会唔会有啲叫做有个限额嘅，有个 limit？ 譬如成人，如果你真系食呢一类型嘅贝壳，大概都唔好食超过几多咁样，可以温馨提示大家咧。 其实限额冇嘅，因为都要去睇下啦，每个人啲即系运动量啊、高位肥瘦啊等等，系咪同埋你真系有冇施展嘅策略？就系晏昼我都唔好食咁多啲蛋白质嘅食物，我过咗落去啦咁，系啦。咁但系真系我觉得限额嘅话，如果讲紧啲蚝啊、蚬啊嗰啲咧，即系蚝嘅话，有好多问我食一打两打得唔得啊？咁我都其实会建议，即系最好限制翻喺个半打度，系啦。咁因为始终真系你避唔到嗰啲嘅，即系有颜色嗰啲污糟位置嘛，系啊，咁就真系唔好食咁多，免得你又食晒啦，哇抵啊！我食咗两单，又食咗好多其他嘢，跟住翻到去肠胃炎啊，或者呕翻出嚟嘅等等，咁我又系嘥晒，仲伤咗个身体，又话要睇医生，系咪？ 系啦，会唔会？因为头先 Mimi 都话过啦，如果一个人嘅消化可能两，我当你两三个钟啦，譬如我食咗半打蚝先嘅，一入去食半打蚝，跟住我临走之前先再食多半打，咁其实又会唔会有分别噶？ 你讲消化梗系消化咗，咁但系你又要知道你半个钟头前食，咁但系你食即系你一入去食，跟住走先再食，咁但系你中间时候你继续食紧嘢噶嘛？ 哦，系、哦。 食餐其实亦都系有个问题，就系冇得去计咩两三个钟头就会消化晒、因为我哋真系断开一路路食落去，唔同我哋平时坐低一餐咁，半个钟头可能就食完晒啦，咁咯，系啦。 哦，好啦，咁啊，倾下都够钟啊。其实原本仲准备咗一啲有关于2024年咧，有啲咩健康嘅可以推介俾大家咧，咁留翻下个星期，真系2024年嚟咗嘅时候咧，就再同 Mimi 倾下啦 吓， 好嘛？好啦，唔该晒 Mimi 先， 好 新年快乐，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日會議上說，因為美國和他的追隨勢力史無前例的反北韓對抗陰謀活動，朝鮮半島緊張局勢達到極限，他已經提出人民軍、軍工部門、核武部門、民間防衛部門要進一步加快完成戰爭準備的戰鬥任務。金正恩又說，勞動黨針對急劇變化的國際政治形勢，要擴大發展和反帝自主國家的戰略合作關係，開展反帝共同行動、共同鬥爭的自主原則。金正恩上星期曾經警告，如果敵人用核武器挑釁北韓，北韓將會毫不猶豫地實施核攻擊。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設計者逝世100周年，但是鐵塔的員工因為不滿營運商的管理方式而發起罷工，鐵塔被迫臨時關閉。部分遊客對此明顯感到沮喪，一些遊客影相之後就重新安排行程，營運商向遊客表示歉意。代表員工的工會在聲明中說，選擇在這個具象徵意義的日子採取具象徵意義的行動，是希望向鐵塔營運商目前的財務管理提出批評，因為他們擔心營運商不當的決定會導致現金短缺。聲明又說，如果不調整管理方式，鐵塔可能會在明年巴黎奧運會期間關閉。以巴衝突持續，加沙衛生部門星期三說，當地在24個小時內有近200人死於以軍的轟炸，令到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加沙的死亡人數增加到超過21,100人。以色列軍方當日的攻擊目標包括加沙南部漢尤尼斯一個住宅，這次襲擊造成20多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另外，以軍當日說已經使用炸藥摧毀加沙北部蘭蒂西兒童醫院附近三個連接哈馬斯地道的樹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面交通情况，中环民光街去金钟方向近中环六号渡轮码头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正常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九龙城联合道爆水管来回方向近贾炳达道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入贾炳达道。横头磡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支路左转联合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75X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点只系有音乐有快乐啊！ 我哋仲会系有浪漫、有爱情、有笑声、有温馨添。 佳欣二台 Pop Up 嗰晚咪就系 花好月圆之夜咯。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的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的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两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 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无聊就去， 无言就去， 心情好就去， 心很累就去， 想同人对话就去， 只想同自己对话就去， 怀疑人生， 怀抱人生， 就去散步， 就去散步。 电视节目《奇妙之城》第二季，七位艺人嘉宾陪你漫游六座中国城市，深度探索大街小巷，真实地、 真挚地 沉浸式体验城中奇妙之处。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话你知，我想搜罗啲新闻句送俾我嘅儿生仔，去边度好啊？ 去湾仔会展啊！ 我侄女咧就快六岁生日咯，喺边度可以揾到啲新款好玩又益智嘅玩具俾佢啊？你又叫我去湾仔会展？ 啱啊，因为嗰度咧会举行香港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香港贸发局香港婴儿用品展，仲有香港贸发局香港玩具展啊嘛！ 一个地方就可以揾齐咁多好嘢、好介绍、啊。呢三个展览几时举行噶？ 1月8号至11号，业内人士去到湾仔会展就可以睇到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喂，早晨，嘉明。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话咁快就嚟到系2023年尾二一朝嘅晨光第一线啦。 系、 哦。 咦，今日亦都系你2023年啊，即系回归翻晨光嘅团队啦。再加上咧，即系今日应该系即系下年再见你啊！啊，新年快乐噶咯。 系啊，下次再见啊，欧啊，小白啊，同埋各位晨光听众咧、就要讲新年快乐。2024年嘅时候啦，其实咧都真系觉得今年咧过得比较快，可能啲嘢嚟得比较快，嚟、得比较密，即系始终咧又系年头嘅时候咧，正式开始又通关啦、大家又开始复常啦，跟住又好雀跃地复熟悉地去搞活动啦，所以觉得今年真系哇，好似好多年度所谓嘅 highlight 或啲焦点啊、重点嘅嘢咁样样， 系真系快得好紧要。记得琴日喺节目嗰度仲同大家讲下，喂，大埔嘅朋友仔大埔林村嗰度咧研究紧啫，有个市集啊或者抛宝碟嗰啲有啲特别， 艺术中心嗰度又有啲新嘅点子啊嗰啲啊嘛。 今日咧已经草拟成功咯， 系咪啊？ 博取做得到咯， 系啊， 好快 真系。 咁跟住咧，民政事务专员又叫各区都做喎。咁你谂下，即系琴日一粒种子去萌芽，跟住往后即系可能19区就已经要 18区 已经遍地开花去做呢一个叫做夜缤纷嘅活动。 其实区区都有都几好啊！你谂下每一区佢一定有佢自己传统嘅特色嘅。 系啊。 咁有阵时间耐咗咧，唔系话大家忘记咗，但系你要将佢活化翻。咁你就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历久常新，咁啊更加爱自己个区，同埋咧会更加了解其他区份啊嘛。 系，冇错，冇错，冇错。 始终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咧，可以就算系哪怕唔离开香港啊，留喺香港都真系有好多地方去嘅。 系， 成日都会同啲朋友仔去倾偈嘅时候咧，就话啊系，譬如话边个搞 party， 未嚟过你呢屋企呢一带，跟住佢就可以当嗰一区嘅旅游大使咁样去推介。其实有好多嘢玩噶，咁呢啲系我哋自己围内啦吓，朋友圈之中嘅一啲。 啲宣傳，但已經好吸引啦。當呢件事再發大嘅時候咧，真係其實留喺香港咧，都係哇可以填滿曬你好多好多個不同嘅週末。 係啊， 啲小朋友真係周圍去都可以。 你每區去一日啊，你都要18日啦。 冇錯。係 但係講翻咧，其實喺今年咧，回顧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事發生咗啦。譬如話過去嘅呢一年咧，嘉明就有好多嘅個人嘅目標咧達到咗啦，生咗個小朋友啦。 係 年頭嘅時候先出世啦。咁啊，當然即係近排講得最咧，就係由醒下降呢啲，即係挑戰自己嘅一啲事啦。咁都訪問一下兩位拍檔先。你哋諗一諗下，2023年可能即係揭翻自己過去呢一年啲相啊、回憶錄啊咁樣，有啲咩係你自己覺得啊？好嘢喎，俾多個剔剔自己，今年做得到喎。 哦，有多啲新嘅嘗試啦，即係自己除咗喺電台或者平時有啲 MC 嘅工作之外咧，都有啲新嘅界別可以涉獵得到。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即係無論喺食物定還是同旅遊有關嘅，咁我覺得咧可以試多啲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同埋咧，呢啲都係我自己本身中意嘅嘢嚟嘅，係啦。咁我自己亦都中意煮嘢食，同埋旅行好多人都中意啊。我自己都係其中一個中意去旅行嘅。咁亦都鍾意呢就揾咗好多得意嘅嘢返嚟呢有一個開心 share 嗰個嘢係正我諗做電台嘅人本身就係鍾意開心 share 係啊 係啦咁你諗下你 share 之後有人理你喎、其實個滿足感都好大啊咁因為之前疫情嘅問題呢有好多嘢都停咗喺度咁而家真係啦就好似各大 show 都係一樣翻嚟啦，咁我自己有好多嘅計劃咧，都可以慢慢實踐中咧，就唔會有一種咧停留不動嘅感覺。咁呢個我覺得都係2023年咧好大嘅一個鼓舞啊！呢個， 我今年好似都係最主力就做自己 YouTube 啦，有YouTube 嘅 subscribe 都係同我想象中咁好啊嚇，咁又有客户支持就好開心噶啦，係啊，做人我覺得心足啲，同埋咧今年其實接觸網絡或者拍片咧都好多，咁你要 smell 到个网络个文化或者啊点解点样可以做好啲啊？嗰一样嘢系同电台啊或者之前自己做文字媒体一啲传统咧系好唔同嘅，即系你话啊点解有阵时有啲两三秒嘅，哦今年都有一个体验，一条片剪咗出嚟得26秒，但系十几一万人睇咯，咁但系嗰条十几秒嘅片就系一个集体回忆咯。咁我喺度谂紧啊，究竟往后嘅拍片嘅路向应该系点啊？跟住又有啲唔同嘅資訊，究竟係點樣去做？我都喺度反思緊，喂，依家做媒體究竟係做新定係做舊咧？嗱，呢個都好核心嘅，對於我嚟講，即係你做緊一個新媒體，但係如果原來我懷舊嘅方式去做個 in and out， 又可以令到個網絡嘅叫做資訊嗰、那個叫流量密碼，又可以幫你刷新得到喎，因為。你去到十几万嗰啲片咧，其实唔系净系你自己一个人拍得好噶，系要有超过80个人帮你 share， 你先可以做到呢个乘数效应噶嘛。所以啊，呢啲我又想了解一下各大平台一啲演算法咯，好复杂噶。其实我 都觉得系 啊， 成日都觉得系有好多团队喺后边咧，先至可以支援到咁多咁复杂嘅事哦。 跟住你又觉得啊，有啲人咧啲 kick way 咁多咧，一定买嘅，咁其实唔系噶，因为咧我有朋友。都以为买就得啦，原来买完之后咧，那个红管啊，唔系那个你嗰条管嗰个演算法咧，系会递减翻你买嘅一啲嘅，即系譬如你买8000个 view 啊，咁先算啦。佢咧一知道你系买咧，佢会递减翻去6000啫。其实你唔系有好有功用咁样，有机会再分享啦呢拍片嘢。 好啊好啊，即系讲开拍片嘢，或者系即系正试下啲唔同嘅平台咧，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嚟嘅。即系譬如话，哪怕系大人又好，小朋友都好啦，一进入咗呢个社交平台嘅世界咧，都有好多嘢要学习。 系啊， 譬如话咧，我都听闻过身边有啲朋友仔咧，尤其是系我上咗小学嗰鬼嘅大女咧，都会讲妈咪啊。边个咧有自己嘅咩 Tube Channel 噶，或者边个咧有自己嘅唔知咩嘅 account 噶，跟住可唔可以 like 佢啊？我可唔可以跟随下佢啊？我可唔可以关注下他、啊？ 咁嗰啲系边个嚟噶？我想问。 通常就系嗰啲可能跳舞朋友啊，或者系本身爹哋妈咪都系有懂得玩社交平台嘅，咁就問阿女或者問阿仔，你會唔會想自己開一個？咁亦都我見得到有啲即係朋友圈當中嘅朋友咧，就會係佢哋自己爹哋媽咪本身唔中意玩社交平台嘅，但係就好中意推阿仔仔或者女女出嚟。 咁就變咗佢哋嘅姐姐女就成為咗個 KOL 啦。 你會唔會咧？其實嗱，兩個都係父母咧，我見你都會擺啲自己阿仔啊、自己阿女啲相啦。咁我哋都有啲電台同業都係即係成日都會將自己嘅小公主攞出嚟去發揚光大啦咁樣。咁我都覺得佢個女好得意嘅，係啊。咁當然啦，得意背後有個吸金能力嘅，我亦都知道。你哋又會唔會咁樣做，或者你傾唔傾向咁樣做咧？因為呢個都好兩極嘅，有啲家長咧就會保護色好高。嗯、即系譬如阿仔阿女出镜都会有个 emoji 遮住佢嘅样嘅，有啲就其实冇乜所谓啊，佢日常生活我都会拍下片笑下佢，譬如阿仔行下路跑跑步扑到我都会拍下佢，咁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叫做 flog 咁嘅形式啫嘛，即系记录一个记事簿咁样啦，咁但系呢个记事簿就open to public 咁样咯，你哋系点样去诠释呢件事？ 我自己咧其实都有个 account 咧，就即系都系 on public 嘅，但系就冇特别做任何嘅宣传，咁就系专系 for 两位小朋友嘅， 系、嗯、啦， 两位小朋友冇错，两位小朋友加埋自己只狗仔咁样，咁呢个 account 咧，我对我最大嘅用处，因为我本身都唔系谂住呢个做宣传啦，系、反而咧真系 for 翻小朋友自己，我谂住佢第二。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在这个 account 里面，因为现在全部都是手机影相，那我又没说全部晒出来，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其实他每一年会晒一次相的，揀晒一年里面最漂亮的相就晒出来，然后就 keep 回入去相簿里面，跟着会大家一路揭一路看，那我觉得那些家庭都很好、但如果你说我又没有说即全部晒出来的话，那小朋友要看在哪里看啊？其实最简单就是如果有个 account 给他们自己可以 look 回自己由出世去到，譬如我大哥的小朋友都已经八岁啦，咁细哥都四岁啦，咁我哋真系可以睇翻自己由 B B 去到而家咁多嘅相嘅话咧，for佢哋嚟讲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咁我觉得呢个做记录嘅话咧嘅动力会好强啊，因为你做家长一定系觉得小朋友每一刻你都想记住佢嘅，咁但系冇办法就系我哋自己嘅手提电话有几多有几可会只系拎住啲相系咁去睇，哇呢张相好靓啊，嗰张相呢条片真系好正啊，我哋都系慢慢。找或者有阵时系靠自己电话，好似有个 memory 形式提翻我哋，咁我哋先会出嚟嘅。咁所以我就用咗就自己开咗个 account， 就将所有嘢咧佢哋嘅抌晒落去， 等自己即系等佢哋成长之后又可以睇翻， 系啊， 你怀缅又可以怀缅翻， 佢哋会觉得自己好得意噶， 系噶， 系啊， 佢哋睇翻自己 B B 嘅时候觉得，冇错，咁可爱噶， 系啊，佢哋会系咁赞自己好得意。 我哋睇翻自己细个啲相都觉得几搞笑啦， 一啲啲啦， 系啊，点解会着件咁嘅衫？点 解个头？会咁样嘅嗰啲， 嘉明咧，你会唔会嗱？你啲公主都好靓女噶嘛，系咪 ？Mix mix 地嗰啲，即系你我赤裸啲咁样讲 ，mix mix 地呢啲好容易可以得到啲朱古力广告商招来噶嘛？ 我哋就暂时都佢哋都几受欢迎嘅。暂时嚟讲，即系我见摆佢哋啲相上去咧，系多人 like 过 like 我自己嗰啲相嘅。 唔系嘅， 但系个问题咧，我就帮佢哋大嗰两个咧，系有开其中一个社交平台嘅一个私人嘅 account， 即系需要。有你去認證咗先至可以做朋友嘅 account 嘅，咁我開呢一個嘅原因咧，就係我就好似小白咁嘅形式，係想等佢哋第時大個，想攞翻個 account 嚟自己用嘅時候，佢可以睇翻以前發生過啲咩事。最主要嗰個功能咧，就係你可以有翻個日子嘅記錄。咁又或者佢會可能隔幾年之後，四年前發生過呢件事係同一日嘅咁。我中意呢一啲嘅回憶性嘅功能嘅。咁但係去到另外一啲冇咁多提點啊，冇咁多即係回憶錄嘅感覺嘅話咧，我就曾經試過都。帮过大女开过一个嘅，我以前以为我会好有心机咁帮佢砌 meme，即系有图有字嗰种嘅 meme。咁但系结果咧，我谂我玩咗三个月到啦，妈妈攰了，咁、我就放弃咗啦。 好容易攰啊！ 咁我就放弃咗啦。咁只不过纯粹即系 tag 下佢咯，间唔中有啲相又咪 tag 下佢，咁都系当系一个小记录咁样样咯。 系啊系啊，有阵时如果小朋友去参加啲，譬如佢啱啱学校圣诞节嘅歌唱比赛，咁佢都有参加噶。咁有阵时呢啲位咧，我都会花少少心思去帮佢做翻靓少少，跟住就做翻一条片，咁可能短短地咁摆翻上去，咁等佢第日自己睇翻嘅时候，自己都可以笑翻自己。 因为我都有个人经历嘅，因为我自己五岁代表幼稚园毕业礼嘅时候咧，我系当年嘅讲其中一段 感言。 感言嘅小朋友嚟嘅，系啦。咁因为我就讲广东话嘅，我嘅同学仔就讲英文嘅。咁我咧当年嘅记录方式咧就系 VHS 带，呢啲录影带。 嗰啲蒙蒙地嘅感覺嘅喎。如果而家攞翻出嚟， 好有感覺，好有歷史嘅感覺。咁咧，我就將呢一餅帶咧，即係當年我媽媽都幫我好好保存啦。咁又未有社交平台啦，咁就攞咗佢啲咩圖美嗰啲咧，咁就去將佢電子化咗嘅。咁所以咧， 嗰時唔係呢間公司嘅， 係啦，嗰時未有 嘅，我記得 係啦，又有嗰啲咩帶都有嘅，都貴嘅嗰陣時去做。咁好彩就做咗呢件事，因為始終嗰類型嘅錄影帶咧係好快會霉啦，片段亦都未必會保存得好靚啦。咁於是乎咧，將佢當其時仲只不過變咗落 DVD， 咁再攞只 DVD 就先至落到手指。 係，哇！真係保存好好喎， 當時真係好嘢嘅，係 啊， 同埋會潮濕嘅。你知香港本身都係潮濕嘅地方嚟嘅喎， 你唔好以為擺咗落只 USB 就冇事 ，USB 都會。无 端端 系啊， 嗰啲消失噶啦，啲嘢 入边我都有阵时有啲 USB 内模咯，我插入去睇， 系啊， 佢一嚟已经叫你格式化咯， 系、啊， 咁你就代表只 USB 啲 file 又好衰噶， 打咗柴， 佢、error 之前佢唔会话俾你听佢嚟紧 error 噶，但开唔到就开唔到噶啦， 好绝情噶， 好绝情噶，话走就走啊！ 所以今年我都其中一个大嘅动作咧，我自己都为自己沾沾一少少嘅，就系将呢一只仲系用得嘅手指咧上埋云啦， 哇！ 咁上咗云之后，起码又多一个保存嘅方法。 个 backup 啦， 系啦，咁之后咧，咁我喺今年自己生日嘅时候咧，我就将呢一段我自己讲咗五分钟台词嘅片段咧、送俾翻我妈妈睇，跟、住再开翻俾我啲女睇，你睇阿妈嗰阵时唔使读稿噶，五分钟五岁大，你得唔得？ 系已经奠定咗呢个首席女司仪嘅地位啦，喺五岁嘅时候已经发亮发光啦吓， 估你唔到啊！但系我都觉得呢啲系值得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下，揾翻呢啲回忆翻嚟嘅时候咧。睇翻究竟自己記錄嗰個嘅狀況係點樣，因為真係好難得、好珍藏、好值得保存嘅片段唔好曬。犀利啊！佢哋系 David Guetta 再加埋 Kim Petras， 听过 When We Were Young The Logical Song。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應該用多少少時間去講下呢一個啦。咁政府推出呢個情緒通啦，18111、18111嘅熱線啦，咁全天候支援大家。如果你有啲情緒嘅問題咧，不妨啊，即係去求助一下啦。咁睇到琴日啦，醫務衛生局局長啦，盧寵茂先生咧表示啊，熱線咧由政府啊全資建立嘅，並且統籌咧過往20多個政府同埋非政府嘅機構提供嘅熱線啊，咁啊服務對象咧不論年紀，會確保咧服務時段咧至少啊有6條嘅熱線咧應付需求嘅。咁即係你話喂，除非同一時間有第七、第八個人去，可能就要等一等。如果唔係，你可能其實都叫做支援到好多，因為 不過都好，佢都承諾30分鐘之後會覆翻佢哋。 係啊，呢個都重要，因為我哋有陣時都會攞啲積分嚟換下機票，即係我覺得講情緒問題又唔需要咁太過嚴重嘅，即係其實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有偶爾都有啲偶發性嘅季節性嘅唔開心啦，係咪先？咁你都可以打呢個18111同有關方面或者專業人士去傾下咯。即係我頭先點樣講咁樣講，我話打電話去換機票咧，其實都等超過30分鐘有多。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已經係有機會支援到大家啦，同埋咧其實都見到政府咧已經付出咗努力啦，希望大家都有問題就講咗出嚟先，講咗出嚟咧有機會多啲人可以幫得到你，同埋支援得到你，同埋有啲嘢咧講咗出嚟咧，可能已經釋懷放下咗咧。 都係嘅，成日都會聽到朋友咧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唔知去邊度揾人傾，又未必想同真係自己好親密嘅親友啊，甚至乎係啲朋友傾，因為覺得咧可能呢啲嘢我自己未處理得到，唔識表達啦，驚人哋誤會咗自己啦，所以咧當識得有呢一條熱線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好好地去用啦。因為咧有好多時候我哋未至於可以自己處理得到啲問題啊情緒嘅時候咧，真係揾一個專業人士去傾嘅話咧，可以幫你解到好多唔少嘅結嘅。尤其是今次咧，真係有好多專業人士咧，隨時等候同大家咧去做呢一啲嘅情緒嘅處理，包括咗佢哋係勁嘅有啲咩咧？每一位嘅接線員咧都要有最少30個小時嘅訓練啦，佢哋會擁有嘅係精神健康嘅基本知識啦、轉介服務啦，甚至乎危機嘅支援啊，譬如話遇到真係有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嘅話咧，都可以即時幫你揾到處理嘅方法去幫到手嘅。咁暫時嚟講咧，都有成超過140個義工啦，12名咧係比較資深嘅督導員咧，係會隨時候命嘅。咁其實呢一條嘅熱線咧，唔係淨係話即係普通話，我哋平時 anytime 可以打嘅電話去咁簡單啦。譬如話佢都會有支援少數族裔嘅朋友啦，亦都會有一啲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營運機構咧，係會連埋一齊去到幫手嘅。咁所以當中可以連貫到個網絡咧，就唔係淨止接聽電話嗰幾位啦。 係咁啊，盧寵茂局長咧都有講咧，呢個咧一定要預記嘅，18111係啦，18大家知啦，即係十八啦，十八區啦。咁啊，111咧代表乜嘢咧？就係有需要啦，一條熱線啦，最後就係提供一站式嘅支援服務啦，咁樣。咁所以你記住呢3個1咧，拉落去18區嗰度咧，就係個求助嘅叫做熱線啦，咁樣。咁啊，另外呢個前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咧，黃仁龍咧都有講啊，當市民咧受困擾嘅時候咧，如果一個比較容易記嘅電話號碼咧，係絕對有機會啦，幫助一啲叫做情緒困惑者咧走出困境，咁都啱噶。即係我哋成日都係記得嗰個政府電話，我通常都記得啦，係咪先？1823啊，係嘛？仲有一個係啦， 1822都係啦， 1822 防騙熱線啊嘛， 係啊，呢個記得啦。仲有戒賭熱線我都記得噶，因為戒賭熱線成 API 都會講噶，即係話你逐賭輸曬咧， 賭錢落海嗰個咪？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即係依家咧記多一個啦。18111咁样啊， 都睇翻咧，其实佢哋嗰个服务几全面嘅，因为咧，其实讲真都有唔少嘅情绪支援嘅热线啦，喺过往都有经常喺我哋电台节目入边都会同大家有分享过啦。咁原来不嬲嚟讲咧，以往嘅平均接收嘅来电咧，大概161个左右啦。咁而每一个打通电话嘅朋友仔咧，都会倾20至30分钟嘅。咁但系呢类型嘅情绪热线咧，当譬如话社会上有啲大时大节啊，又或者系有啲特殊情况，譬如话有啲特件案件出现咗嘅时候咧，都会去到增加人手，因为知道嗰个需求咧系会有特别嘅增长。咁所以呢一条热线咧，同样都系嘅，24小时、年终无休嘅。就算打通咗之后，或者系未有人听你电话，唔紧要，你可以留一个录音嘅留言啦。30分钟之内，佢哋承诺一定会打翻电话俾你嘅。 又去翻 九几年嗰阵时 吓、啊、做咩 朋友你寂寞吗？ 哦、其实唔会嘅，不过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大时大节就会咁孤单啦。有啲朋友就可能啊，亲友唔喺身边嘅时候啊，想搵个人去倾诉，有阵时都系咁啊。如果你即时搵到一个人去同你倾下偈咯，其实。个世界好辽阔啊，系、天空好大啊，系咪先？虽然今日多云啊吓，不过今日又暖翻啦，十九度。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嘅，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假期过后啊，吓咁睇到港股咧，咁啊，琴日都升得几好啦，咁啊，唔好话虎头蛇尾啦，升咗上去，跟住咧，升幅收窄，咁啊，全日都有得升，升284点啦，咁啊，之前咧跌落嚟嘅所有股咧，咁啊，都有啲大行都觉得啊，应该都好啲嘅，其实有规管啊好过冇规管，惊佢哋无罪扩张咁样。咁不过作为一个基迷嚟讲咧，即系 gamer 嘅话咧。其实元旦咧限制未成年人打机一个钟就真系好似好少可打机打一个钟，我唔知道啦。作为家长同埋分析员嘅黄德基先生，我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 咁其实嗱呢单嘢咧就都相当之复杂嘅，因为嗱首先由上个礼拜五开始啦，咁就有个意见稿出咗嚟。咁个意见稿嘅内容好简单嘅，就进一步咧。要咧就規範呢個行業嘅即係嘅管治，咁當然啦個意見稿就係講緊好多提出嚟就係話啊，可能業界咧某一啲即係經營者咧嘅手法咧就唔係幾好，譬如話鼓勵嗰啲人咧日日都要登入啊，跟住咧就鼓勵佢哋咧就經常即係貨金充值啊嗰啲咁，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呢、這個畢竟都係一個意見稿嚟嘅啫，又唔係話咩新政策推出。咁好記得咧，即係當時星期五咧，咁即係即時啦，就大家都眼見㗎啦，即係當時就係哇，騰訊啊、網易啊嗰啲又跌到即係七九一皮啊咁樣。咁啊，我當時嘅睇法啦，或者有啲海外傳媒都訪問我，我就話啊，即係有少少驚弓之鳥喎呢一秒鐘，因為。如果你話有個新規真係好大影響嘅，咁當然啦，股價下跌啊，即係叫做係即係在所難免。咁但係而家唔未喎，咁樣咁好啦。咁啊，亦都係同時間咧，有一個意見稿之餘咧，咁亦都批咗嗰四十幾個版號啊。咁不嬲都係噶啦，批版號即係話對於業界嚟講就即係一個喜訊嚟噶嘛。咁啊，亦都唔知係唔係啦，又派多個聖誕禮物喎。25号咧，可能大家都驚驚啦嘛，因為已經。跌咗落嚟啦，咁又整多百幾個遊戲，又有版號，咁啊好少會係咁短時間咁大量嘅版號推出，咁啊大家嘅諗法就話、是，會唔會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即係政策當局咧釋放嘅信息話俾大家聽，唔係即係唔係話要管到大家冇得玩嘅，不過咧就只不過係嚇想規範下嘅啫咁，咁同埋啲業界咧都好似我自己嘅預期就係，佢哋都會自己走出嚟。 就話啊，即係我哋會支持啊，呢一個嘅即係業界嘅呢、這個新嘅意見稿啊，即係國家新聞出版處嘅，咁啊認為咧咁樣樣先會幫助到行業有序發展啊各樣啦、啊。咁但當然啦，即係而家呢件事咧就叫做係好驚弓之鳥，恐慌拋售過後，跟住亦都迎嚟一個好顯著反彈，咁所以。即係點解會係恆指琴日亦都叫做好顯著升翻咧？咁即係叫做升翻咧一大橛咧，禮拜五啊，即係一個簡單啲形容就係好無厘頭跌嘅呢一個嘅幅度咯。咁但係好啦，咁啊彈咗上去啦，咁點咧？啊咁又要再玩過啦，好似玩手機遊戲咁，即係鋪鋪都要再計個數噶啦。咁所以而家彈咗上去之後，又唔好諗住話啊，可唔可以即係騰訊啊、某二啊一眾手機遊戲股可以升翻上去呢件事件之前嘅水平咧？可能都即係需要啲。時間同埋亦都需要多少少動力先得嘅，即係畢竟而家係有樣新嘅嘢係醖釀緊，咁而呢樣嘢咧係肯定係會對於業界嚟講係加大咗個監管嘅力度嘅，同埋對於佢哋嚟講咧，即係會係即係喺個發展上高，你會唔會窒礙咧？咁又唔敢講啦。咁但係而家就啱啱宣布就即係有個講法就即係對於啲未成年人啊，咁可能係個喜訊啊，因為嚟緊元旦又可以交翻少少時間俾佢哋打機啊。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即係分析嘅角度就係、是如果你話即係俾海外市場，咁就係唔會話，例如啊，即係未成年人會限制佢打機時數，會 lock 咗個部機，冇呢啲嘢嘅。咁但係內地就係會有呢啲政策，所以點解會係上個禮拜五大家咁擔心咧？係好驚弓之鳥，呢、這個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喺過去即係政策對於個別一個行業嘅一個影響，大家都知道有幾大，所以哇，再加埋又聖誕假期，咁啊唔好理咁多啦，估咗先至講咯咁。咁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即係咁樣嘅情況咯。咁而家就叫做即係修正咗過嚟。 咁圣诞假期见到 Dicky 都外游下啦，轻松下啦，咁啊睇到世界各地咧都系依家都电能车咧都非常之普及噶啦，老老实实咁啊。譬如你就算去到内地，翻到大湾区，咁可能都系啊电能车，你叫架的士都系电能车嚟嘅。咁啊，关于电能车嘅话题咧，今年啊2023年咧就没完没了嘅，又系继续咧有好多嘅议题发酵，包括琴日咧未来啦，咁啊有新嘅。叫电动行政旗舰咧就出台，哇都几夸张，即系去到个价钱咧，大概系预售价都系80万人民币咁样，你折合翻港纸都80万以上啦，当然。咁另外咧就比亚迪咧就获得 L3 嘅自驾测试牌，咁样咩叫自驾测试牌？唔系自驾游嗰啲自驾，系自动驾驶嘅测试牌子，亦都系内地咧政府批嘅第一间嘅车企咧，系可以有呢个自动驾驶，即系 autopilot 嘅技术啊，系可以俾到即系普通用家都可以用得到啊吓，咁样哇，其实都系一日千里啊吓，讲呢个电能车嘅议题，亦都咧个价钱亦都好夸张啊！之前譬如讲比亚迪嘅仰望系列啦，都讲到接近100万人民币一架，即系顶配嘅话，哇，即系已经都。接近歐洲品牌嘅高端頂配價啦，可以咁講啦，甚或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啦。嗱，都係嗰句，講車係好中意與埋 Dicky 一齊講嘅。OK， 咁啊呢啲叫電動車，我哋從來看之嘅電動車新勢力。咁哇，依家都做架車，當然有阿布扎比嘅資金打落去係唔同啲啦。咁你依家可以做到成80万人民币一架車都唔講得少。另外，今日重中之重啊，睇下雷军啊，咁小米啊嗰、那个车嘅发布会咁样，哇！即系全部都系电能车，电能车，电能车。OK，Dicky 一次过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同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咁头先阿 O 都讲咗啦，即系对于内地自主品牌电动车喺而家世界舞台上高嘅竞争力咧，都与日俱增，甚至乎咧已经系即系遥遥领前啦。呢个都系客观嘅事实嚟嘅，即系比起欧美日嘅品牌都系咁话啦。咁啊，讲到喺呢一个绝对嘅销售数字以外咧，即系车企点样去发展咧，就梗系往上走噶啦。即系话佢哋推嘅车咧，就一定要系唔系话就咁推陈出新啊，价廉物美啊，就肯定咧。要向高端走，咁頭先咧阿 O 都講啦，蔚來喂個股價升得好好，咁點解咧？因為喺即係日前咧，佢哋都有一個即係主題日，咁、那個主題日裏面咧就介紹咗架即係行政旗艦級。 呢一架車。咁係啊，頭先阿歐都講，你話哇都80,000人民幣喎、啊，咁即係呢個價錢，雖然即係如果你話比起即係尤其是即係歐洲個別品牌啦、啊、都係上市公司啦，咁啊例如誒呢一個 Porsche 啦，即係佢哋最頂級嘅型號，係個價錢都仲爭啲，咁但係問題係去到而家呢個價位咧，已經係一個即係算係即係高檔啦，或者內地講即係高端嘅一啲比較即係旗艦嘅型號嘅價錢嚟㗎啦，仲要你講緊而家係內地自主品牌喎、哦，咁樣，咁但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個別嘅品牌過去佢哋出嘅車咧，無論係用外形啊、性能啊，以至到技術啊，咁都係真係拍得住全世界，甚至乎有部分嘅技術仲要係領先嘅。即係如果講到頭先蔚來啦，咁佢嗰個型號咧就好容易記嘅，因為係一個外星人。嗰個外星人電影咧就係好多年前嘅嗰套電影嚟嘅，咁仲要係九號。咁但係如果我就咁讀答出嚟就第一就幫我賣廣告，第二咧就大家以為一隻即係。呢、一個外星人嘅寵物，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頭先講笑啫，咁但係就咁講佢嘅一啲嘅技術咧，其實就即係竟然係好多專利啊，好多技術都係領先緊全世界嘅。以至到無論充電嘅速度啊，架車嘅性能啊，咁都係好勁。所以點解大家會對佢好有信心？就因為睇完個樣，再睇埋嗰啲個 spec 咧，就會覺得喂，咁呢架嘢唔得了喎、啊，呢架嘢真係會。可以好賣得噶， 即係你五分鐘可以續航到255 km， 係咩概念呢？我都真係唔夠膽想像，真係超快喎、啊！我想講係嘛？ 咁係真係超快嘅、即係如果你話呢一個速度比起即係美國嗰間即係都好市場佔有率高嘅品牌嘅超級充電器咧。都仲要快咯，咁即係話而家嘅充電嘅技術咧，係可以去到入油咁滯咯，即係講緊嗱，雖然即係而家講緊去到即係續航可以行到255公里，唔係充滿電，但係問題係嗰個時間即係超短，咁最後當然啦，即係呢啲超級嘅充電器咧就都係一定要。即係點講啊？唔係話度度都有嘅，咁但係起碼已經係話俾大家聽，哦，技術嘅層面嚟講已經去到呢個水平啦，咁所以都係即係幾相當令人鼓舞嘅咯。咁同埋頭先謝歐都講啦，即係話你而家中東阿布扎比即係政府都會投資，咁其實全世界嘅趨勢都見得到，都係鋭不可擋嘅，即係內地電能車。即係如果你話喂好多行業都係競爭好激烈，有啲行業可能都好困難，譬如話內房，但是電動車呢，即是這個行業呢，我就會覺得即是內地自主品牌的競爭力呢，我想我大半年前都寫過一些文章，就是可以跟即是80年代的日本嘅即係呢個汽車工業嗰個高速嘅發展速度可以媲美㗎啦，絕對係嚇。 係啊，你諗下頭先，譬如講到譬如小米咁樣，咁咪又開發布會啦，咁隨時佢又做啲叫做終端或者貼地啲嘅價錢，可能 under 200,000人民幣，咁你又覺得？最緊要係佢有埋個生態系統啊嘛，即係有陣時你揸車，哇！佢原來可以已經連結埋佢自己品牌嘅一啲科研系統 嘅，特別智能手機啦。 係啊，咁其實啊，你好似一部手機咁樣，咁你 update 咗完個軟件，所有嘢都可以互聯互通，連你屋企嘅智能家具又可以互聯互通。即係可能，即係我請 Dicky 嚟我屋企食飯，可能已經喺部車嗰度撳定啊，叫個智能吸塵機幫我吸乾淨成間屋。先请我哋嘅贵宾嚟食饭，咁即系成件事好立体、好呈现，亦都系旧时七八十年代啲科技片出现嘅嘢，依家真系现实咁样去实现紧咯。呢啲情节啱唔啱啊 ，Dicky？ 咁呢个真系绝对系嘅。咁同埋即系我谂，尤其是呢几年咧，嗰个发展都几一日千里嘅。即系喺智能电动车嘅应用上高，自动驾驶应用上高，系真系去到科幻小说，即系倪匡，我细个睇嗰啲科幻小说里边出现嘅一啲情节咧，其实已经喺我哋生活里边出现咗咯。咁都系嘅，即系科技系真系唔止一日千里添嘅。咁但系即系全球的車廠的競爭呢，亦都是即越來越白熱化咯。所以你會見到就是現在內地自主品牌電動車的競爭力都很高，但 細心啲睇咧，你就會發現咦又唔係隻隻個股價都變好嘅，即係有啲有新產品啊，盈利能力真係比較好啦，賣車賣得比較多啦，交到貨啦，咁佢哋個股價就表現會係即係飆青啲咯，呢、這個都幾明顯出現咗。但整體嚟講，如果你問我呢個行業，我諗佢哋嘅競爭嘅優勢咧係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即係如果你話喂出年，即係而家我哋港股都係算係比較低迷啦，無奈客觀現實啦咁。你要我揀多個板塊呢，我諗我都仍然會揀係即係電動車嘅板塊會係仍然會係領先即係喺個港股裏面囉。 好啊，嗱今日呢同 Dicky 做少少2024嘅前瞻啦，聽日呢就係12月啊，即係2023年12月最後一天嘅交易日啦。咁適逢又係同 Dicky 做節目喎，不如我哋。 又回顧預展望嗰啲咁啦。 係啦，回顧我哋 wrap up 下港股今年一啲大事件啦咁樣。唔緊要嘅，繼往開來啊，今年唔好煮一聲就到下年噶啦吓 ，OK， 咁啊，多谢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享同埋分析咁多，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翻嚟同大家讲啊，睇嘢啦，咁啊有好多嘢可以睇，咁啊为咗纪念一代巨星咧梅艳芳小姐啦，咁逝世20周年啦，香港文化博物馆咧即日起啊就举办咗《芳华绝代梅艳芳》嘅展览啦，咁样入边咧有70组有关阿妹姐嘅一啲展品啦，咁啊我自己都好喜欢妹姐啊吓，咁啊所以我都想入去呢个文化博物馆嗰度睇睇佢，咁亦都即系你如果有睇梅艳芳嗰部电影，我估好多香港人都有睇，因为票房反应。影咗真相嚟，又去睇啊！其实妹姐一生都系充满传奇嘅呢一位嘅巨星啦，属于香港嘅巨星啦，咁所以又可以怀缅呢位咧百变天后啊吓。 系啊，咁睇完妹姐嘅展览之后咧，又可以顺便行埋过去海旁嗰边、 哦哦， 到除夕夜咧又哇，真系香港史上最劲嘅呢一次烟花规模咧、 哦， 就系嚟紧嘅除夕夜啦。今年咧嘅除夕夜真系犀利吓，呢、這个系历年最大规模嘅香港跨年倒数啦，以新年新传奇做主题啦。第一历时最长，第二面积最大嘅、 wow ， 整个音乐汇演非常之厉害啊！讲紧由中环去到北角一带咧，都系睇到呢一个宽度去到1300米，由5艘等船同埋16艘浮船嚟组成嘅呢一次嘅烟花汇演啦。12分钟，你会谂住去边一个位置睇呢？ 好似北角铜锣湾嗰啲位，我 OK 添，应 该都逼到埋去系嘛？ 嗰啲、啊、位置容易逼啲咯，同埋我而家发掘咗呢个咧。港島東區啊，嗰、 哦、 個地方咧，即係舊時有一間好出名賣二手衫嘅，喺銅鑼灣以至北角交界嗰間，嗰、那個位數出去咧、哎，有嗰個位係幾好噶，我覺得係啊。 嗱，據聞咧，今次咧喺尖沙咀沿海一帶啦、中環海濱啦，同埋灣仔金紫荊廣場呢啲傳統嘅觀賞點之外咧，因為有更加多嘅海濱場地開放咗啦嘛，咁所以咧，據聞由九龍西方向嘅西九文化區海濱長廊啦，甚至乎去到灣仔嘅 Harbour Chill 嗰一帶嘅海濱。休憩站啦，港岛北咧就系啦，东岸公园主题区咧，全部都会有观赏点嘅音响系统，可以喺到时唔同嘅一啲适时嘅音响点咧，都可以完全感受到呢次音乐。 我喺度谂紧，可能自己个屋苑嗰个跑步机都可能睇到， 系咪？应该 OK 喎，你嗰边。 不如今年我一路跑步， 黏住一路睇系嘛？ 唔得啦，闩咗门啦，其实 又系。我知道某啲某啲屋苑嘅会所咧，系会开放去到12:30嘅。 系咩？真系噶？ 系 咪你个屋苑啊？ 我屋苑话得咯。 你个屋苑得，可唔可以？ 咁我就谂住去 带个 guest 去，唔系 梗系可以啦，一齐嚟。不过今次咧，因为佢都系中西文化嘅配乐啦，我哋之前都喺节目入边提过啦，咁都系非常之厉害嘅一件跨年倒数嘅盛事嚟嘅。咁据闻咧，都有唔少内地同埋国际媒体都关注，好想嚟到采访一下，究竟香港今次呢个最大规模嘅跨年倒数呢12分钟系点样样放烟花法咧？ 哇！真系今年咧就睇烟花咧就睇咗过去嗰2-3年嗰啲啊，冇睇到咧， 系啊， 即刻补翻晒睇啊！ 几倍奉还 嘅，我记得。區選都有煙花噶嘛，今年係啊，咁區選打落嚟 無人機 show， 係啊無人機啦，跟住可能你入主題樂園又會有得睇啦咁樣，所以啊幾好咁樣，大家放煙花咧，個人 心情咧都特别系开心啲嘅，同埋咧兴奋啲嘅。老实讲都系 未到十二点先兴奋，因为又系十一点之前咧就已经开定一啲嘅烟花嘅前夕啦。因为咧十一点钟开始就会每15分钟咧会发放四色嘅许愿流星烟花，三座港岛区嘅地标建筑咧就会喺屋顶有汇演睇啦。咁啊，到时约定你心爱嘅人一齐去倒数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据报计划向加拿大商人麦克尔和前外交官康明海支付几百万加元赔偿，以避免涉及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曝光。加拿大环球人邮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联邦政府律师正是同麦克尔和康明海谈判，就两个人被中国扣押近三年一事作出赔偿，并且希望可以在明年年初达成和解。报道说，加拿大政府提出向两个人各赔偿300万加元，但是麦克尔律师就提出赔偿1050万加元，说政府处理在中国的安全报告工作上有重大过失。不过加拿大政府打算维持赔偿两个人相同的金额。环球邮报早前报道，同北韩关系密切的麦克尔认为自己同康明海在中国被扣押，原因是他曾经向康明海分享北韩情报，但是康明海私下通知加拿大政府和五眼联盟，所以提出索偿。中方早前回应的时候说，有关索偿的报道再次证明加方污蔑中方搞任意扣押，完全是混淆是非。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日会议上说，因为美国和他的追随势力史无前例的反北韩对抗阴谋活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达到极限，他已经提出人民军、军工部门、核武部门、民间防卫部门要进一步加快完成战争准备的战斗任务。金正恩又说，劳动党针对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要扩大发展和反帝自主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开展反帝共同行动、共同斗争的自主原则。金正恩上星期曾经警告，如果敌人用核武器挑衅北韩，北韩将会毫不犹豫地实施核攻击。以巴衝突持續，加沙衛生部門星期三說，當地在24個鐘頭內有近200人死於以軍的轟炸，令到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加沙的死亡人數增加到超過21,100人。以色列軍方當日的攻擊目標包括加沙南部漢尤尼斯一個住宅，造成20多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另外，以軍當日說已經使用炸藥摧毀加沙北部蘭蒂西兒童醫院附近三個連接哈馬斯地道的樹井。財經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2， 日元 141.34， 瑞士法郎 0.842， 加元 1.321， 人民幣 7.141， 英鎊對美元 1.281， 歐元對美元 1.112， 澳元對美元 0.68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6。 日經平均指數報 33,439 點，跌242點，倫敦金每安士买入2,080.29美元，卖出2,080.8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大老山隧道噶，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啦，咁而家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噶，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咁另外喺港岛区，较早前中环嘅民光街东行去翻金钟方向啦，近住中环渡轮六号码头咧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中环嘅民光街去翻金钟方向，近住中环渡轮六号码头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上返丁九橋的支路呢，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經係清理好㗎啦，咁但係仍然影響到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深井嗰一段呢就車多，咁另外後少少啦，近住掃管窟嗰段呢都係行車緩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另外啦，横头磡的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去返窝打老道方向的车不能够经支路左转返去联合道的。受影响巴士路线75号 X 都要改道行驶。九龙城的联合道有爆水管，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联合道去乐富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贾炳达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3年是色彩缤纷的一年， 今年我们见证很多对爱情跑道上的长跑选手拉埋天窗， 我们更加见证香港的电影电视剧冲出国际， 而今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花边新闻令大家剥花生， 最不开心的是今年有很多娱乐巨人离开了我们。 12月29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 李志刚、 超 B、 林正利 和大家一起回顾 2023年娱乐大事。 有一首歌咧， 系好多人点名， 已经变咗系禁歌了，唔再唱啦。 你 惊 咩？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搞 唔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因爱而聚，国剧830追光者， 剧集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为题材，讲述罗本、洪飞、周明明等人加入了远方公益救援队，在青山队长的严格训练之下成为救援队员，一次次参与各种的抢险救灾行动。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尾啊，特别多嘢做啊。 咁梗系啦。 好多嘅节目啦，好多嘅安排啦，好多啲比较即系特殊去陪住大家好开心迎接新一年嘅一啲特别节目嘅。 系咁啊，头先都听到咧，阿嘉明同阿欧又讲到咧，就系嗰啲烟花嘅， 系 啊，系啊， 嚟最大规模嘅烟花。 哇，呢个烟花真系犀利啊！唔睇唔得，唔听唔得添啊！ 冇错，所以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陪住大家一起去迎接二零二四年啦。其实咧，大家可以早少少，九点钟已经开始听住二台，因为今个礼拜呢一个嘅特别版。版本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Albert 系会准备咗一啲陪住大家迎接新年嘅歌曲嘅。 哎呀， 系啦， 咁咪好好气氛咯， 好好气氛噶。咁啊，然之后一路去到差唔多倒数嘅时候咧，哇，犀利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播埋烟花音乐，陪住大家一齐倒数去迎接二零二四添噶。 哦，咦，即系 Albert 都同我哋一齐迎接二零二四， 一定啦、啊， 因为佢都听紧嗰个烟花嘛。 系啊， 系啊， 咁啊、大家可以咧听嘅过程之中又可以许个愿啦，睇下咧新年有啲咩新嘅愿望啦，咁啊达成度都应该会高噶啦， 高噶高噶高噶， 系啊， 有个烟花配合咗，已经有个许愿流星咯，十一点钟俾你有试试机会， 系啊， 咁然之后 自己补足啦呢个， 系啦，先至到搭正，哇，一踏入二零二四年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非常之丰盛嘅烟花可以陪住大家睇，我哋又会陪住大家有支援嘅音乐，哇，非常之厉害。 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小朋友上了小学之后，有时跟下功课啊，帮手温书都会有少少激气的。不过想开啲，他们成长之后的世界又有人工智能，又有很多科技去帮他手。现阶段就算是默书测验考试成绩未如理想，其实都不用这么紧张啊。家长看得开啲，小朋友自主学习的动机又会强啲。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晨光第一线，嘉明。 嚟到晨光第一线咧，暂时嚟讲都系继续访问一啲好人好事嘅一个好环节啦。咁啊，今集咧邀请到阿诗同埋黄姑娘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啦、 啊，早晨啊，早晨。 过去呢个圣诞节 OK 嘛？ 几开心啊！ 通常啲年头年尾都系回顾下啲过去呢一年做啲咩好嘢啦，有啲咩要感恩嘅事项啦。咁啊，今日咧就想请你哋两位同你倾下偈，先不如访问下黄姑娘啊，好唔好啊？ 好啊。 你都做好多唔同嘅义务工作噶、 啊。系啊。咁其實我就介紹我自己先啦，我就嚟自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咁我係黃姑娘啦，咁大家好啦。咁其實咧，我哋就負責一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嘅計劃嘅。咁咧，其實就第一期咧就叫做共建營東啦，第二期咧其實就叫做衷心共建東涌城。咁喺呢兩個計劃度咧，其實我哋都好忙嘅。咁我哋會組織啲義工啦，咁佢哋就會做就會做樓長啦，然後咧佢哋就會服務翻該區嘅居民嘅。咁所以咧，我哋每逢大時大節啊，或者去甚至平日啦，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嘅各式各样嘅义工服务啊，或者一啲社会服务咧，其实系俾翻区入边嘅居民嘅。所以过去嘅圣诞节咧，其实我哋都好丰盛，好多嘢做咁样。 例如做咗啲咩嘢咧？嗱，我身边都知道，其实阿诗就系一位嘅年轻楼长之一啦。过去呢个圣诞节点样度过啊？ 一得闲就去中心帮手。 系、通常去到中心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嘅咧？ 有啲细路哥佢屋企人唔得闲照顾佢，我就帮佢哋照顾嗰啲细路哥， 系大概咩年纪到噶？喺中心要照顾嘅小朋友， 六岁， 即都小学生嚟噶咯， 多数都系小一咯。 会唔会问下姐姐点样做功课噶？定系你陪佢玩就得噶啦？ 有阵时会陪佢玩，有阵时会教佢做功课。 系，咁你自己嘅感受系点样样嘅咧？当有啲小朋友喺中心，你又可以陪下佢哋嘅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 系咪啊？点解咧？唔曳嘅咧？ 唔曳。我觉得好得意咯，同埋我又好开心，佢又好开心。 咁就好啦。咁圣诞节有冇啲咩特别嘢陪佢哋玩噶？ 同啲细路哥出去行下街咁。 系，行咗啲边啲嘅地方都系留喺东涌区内。 去咗海滨啦，之前系啦。跟住亦都會試過喺區入面屋村附近行下啦，因為有啲時候小朋友太細啦，係啦。咁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其實好多大時大節咧，對於一啲照顧者嚟講係好難捱嘅，特別係啲單親媽咪咁樣啦。其實佢又要照顧小朋友，其實好多託兒服務啊，或者其實佢啲支援網絡，或者佢啲親密者友，其實都可能忙啊，即係節日好多嘢做。咁其實冇人幫手照顧小朋友，咁其實阿師就好好嘅，佢就會落嚟中心啦，其實幫手照顧小朋友。咁過去其實 實佢都試過，例如可能有個SEN 細路嘅媽媽，可能壓力好大好大，真係其實可能冬至前佢真係揾唔到人幫手照顧小朋友，咁其實佢就幫手睇住兩個小朋友啦，等媽咪可以喺屋企瞓一覺，其實瞓一覺都好重要啊。係、哦、 啊，我想話好多媽媽覺得你聖誕節需要咩禮物，瞓個覺已經好好噶啦。 係啦，咁啊等媽咪有個 me time 可以休息一下啦，咁亦都令到小朋友有一個外出嘅機會。咁所以其實咧，阿師唔單止淨係照顧緊嗰個小朋友，其實同樣都照顧緊成個家庭，包括個媽咪在內嘅。 係啊，嗱，咁你自己嘅個人經歷啦，都試過接觸過唔同嘅小朋友、唔同嘅家庭啦。你最難忘嘅係發生過啲咩事呢？ 有一次，我去中心問姑娘有冇嘢幫手，就姑娘同我講有個單親媽咪，就要搬去公屋住，但係佢冇錢裝修，咁我就同義工隊一起去幫手遊遊同埋批檔。 哇！ 就嗰日嘅天氣好熱，卅幾度，又冇冷氣，又成個身出曬汗，污糟。但係我都好開心，因為可以幫到個單親媽咪有個新嘅開始。 哇！你之前有冇試過遊遊批檔呢啲裝修工作㗎？ 之前做樓長嗰陣時有學過咯。 哦，其實都好勁嘅喎，有呢一啲嘅技能可以真係幫到好多人喎。咁當其時，當完成咗幫呢個單親媽咪去做呢啲嘅收拾工作之後，佢有啲咩嘅説話同你講過呢？ 佢好多謝我哋幫佢裝修。佢一見到佢新嘅屋企，佢覺得好開心， 好似做咗啲真人 show 嘅感覺，即係俾到一個好大嘅驚喜佢。其實都真係嘅，見得到幫得到嘅人咧，受惠者嗰一種嘅感恩之心咧，係令到好多更加多嘅義工朋友係願意再幫更加多人嘅。咁我相信黃姑娘都有好多呢類嘅感受嗬。 係啊，因為其實自從我哋聖公會中心綜合服務啦，就申請咗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咁去做各式各樣嘅計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區入邊嘅居民有好多嘅需要。因为其实东涌咧系一个发展区啊，好多居民啱啱搬入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人生路不熟啦，佢哋本身嘅支援网络都可能已经冇咗啦。咁甚至嚟有啲居民甚至嚟到我哋呢个新村啦，佢可能连喺边度买餸平啲，佢可能都唔知嘅，系啦。咁正正系因为呢样嘢咧，就衍生咗好多社会问题啦。咁义工咧，其实特别系楼长咧，其实就可以帮到好多手，因为楼长咧，其实我哋有各式各样嘅服务。咁佢哋本身第一啦，佢哋就會成立一啲義工隊啦。其實我哋而家有九條義工隊嘅，例如車衫啊、維修啊、陪診啊，係啦，咁就可以去服務啲居民啦。第二樣嘢咧，我哋嘅樓長有啲特別嘅，即係好多時咧，義工係一啲單次性啊，或者係一啲比較簡單啲嘅任務啦，可能派嘢啊、探訪啊，但我哋嘅樓長就長期啲，同埋去做嘅嘢都特別啲嘅。舉例，例如我哋其實嘅樓長係會可能去幫手，例如去老人院啦，去推一啲冇屋企人嘅長者，咁就去出面曬太陽或者出去參加活動。咁我哋亦都有試過，其實我哋一啲青少年嘅樓長啦，其實佢哋就會同一啲屋企支援比較薄弱，例如 SEN 嘅小朋友，或者單親嘅小朋友咧，其實就會配對啦。喺一啲大時大節嘅時候咧，就會帶佢哋出去玩啦。同埋平日其實媽咪好難幫佢哋做功課，係啦。咁佢哋就會指導佢哋做功課，係啦係啦。咁甚至留咗，我哋都有個緊急支援服務，即係都試過有媽咪病咗，哇！夜媽媽去邊度揾人湊我兩個小朋友，但係佢唔去急症室唔得喎。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有樓長係好好嘅。我哋打個電話，其實五分鐘之後就有個樓長出現咗喺我哋面前。咁佢就抱住嗰兩個小朋友啦，咁就照顧到去到夜晚，係啦。咁媽咪咧其實就可以安心咁樣去急症室，咁就睇醫生啊、攞藥啦。咁其實後來媽咪係覺得好感動，因為佢覺得原來社區度我需要嘅時候係會有一班人就係樓長去幫我咁樣，係啦，都令佢喺社區入面嘅生活信心大咗好多。係 啦，其實好似阿師呢一類型嘅年輕樓長，阿師係十六歲啦， 十七歲 啦，生日快樂啊！咁你都會要翻學㗎，你自己都會有你自己嘅朋友圈。你自己的活动都没有安排的，怎样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年轻楼长一起去做多些义工呢？ 咁首先第一樣嘢啦，我哋嘅樓長就彈性大啲嘅，係啦。咁因為咧其實我哋唔同嘅服務，可能有啲夜晚，有啲又放學，我哋都會就佢哋時間。第二樣嘢咧，我哋嘅樓長唔係傳統嗰種社會服務上面嘅義工服務，我哋比較好玩得意啲嘅。我哋會按住個青少年佢中意啲咩，我哋就會有啲咩義工服務。我哋其實有一個青少年樓長咧，好中意樂器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得閒咧就會搞啲社區音樂會啊，喺我哋中心玩 live band 啦，俾啲居民聽欣賞音樂。佢都會教一啲冇錢去上音樂班嘅細路去學一啲簡單嘅樂器。咁所以其實每一個青少年都可以按住佢自己中意嘅嘢去做嘅。之前阿師咧都試過教一啲細路去掟飛鏢，係咪阿師？係啦，咁都係好開心嘅。咁第三咧就係我哋嘅義工服務，相對地都創新啲啦，得意啲啦。之前咧我哋就試過著漢服啦，阿師都試過啦，係啦，同啲居民一齊玩啦，亦都試過我哋今年中秋節咧扎咗一隻兩米高嘅傳統扎作燈籠啦，就俾居民欣賞，所以又好玩，亦都我哋有好多培訓去俾青少年啦。好似阿師咁，其實佢就學咗維修啦，佢亦都學咗各式各樣一啲技能啦，甚至推輪椅佢都學咗啦。咁就都會幫到嘅青少年成長，同埋喺成個過程入面其實都係一個開心嘅經歷咯。係啦， 即係由入屋一啲貼身啲嘅服務，單對單嘅一啲相對應嘅樓長服務啦，去到你自己又可以 enjoy 得到嘅一啲好似文娛康樂嘅活動，你又有份參與。咁你自己試過咁多樣嘢，最中意係做啲咩嘅服務工作呢？ 我咩都好中意啊！ 系咩啊？俾你拣三样咯。 拣三样，同老人院嗰啲长者，即系推住佢哋去睇灯饰，同埋照顾嗰啲细路哥， 系都系中意啲陪住佢哋嘅感觉，特别我相信佢哋有你陪伴都好开心， 我觉得好似嗰啲一家人咁样， 系 好开心， 好有温暖嗬。 系啊。 多谢你哋嘅分享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黄姑娘同埋阿诗。 离别这刻多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狂赌，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心的浓度，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作品与何必用角色与何意，共你到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和往日想念，答应我吗承诺会再见好吗， 多人成日都对手机造成依赖，其实我哋都知道自己唔可以咁样落去，不过实在太难啦。原来都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模仿自己崇拜嘅对象。如果你嘅对象系唔中意玩手机嘅，可能你自己就会成功噶啦。不过点解？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有一个方法叫做角色扮演，意思就是指扮演其他人的角色，试图理解那个人的心境。人心其实是极具可塑性的，扮演自己崇拜的人，思维和行动模式慢慢就会接近对方，告诉自己这一个只是断绝依赖的手段，这样亦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自尊心。至于什么人是可以成为你崇拜的对象，这个人可以是你的人生导师，或者可以是你喜欢故事的人物，哪怕是历史上面的英雄都可以的。决定好对象之后，就试下站在那个人的角度思考，他会怎样解决现在你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既然他是你崇拜的对象，那他一定就不会将你的问题正当化，他会承认自己有依赖性的问题，进而思考治疗的方案，而且还会付诸实行添。不过如果你找不到崇拜的对象，亦都可以试下想象自己过得又健康又充实的样子，同一时间想埋那个好好的自己会怎样思考和行动，或者回想回以前过去的自己，玩不埋就可以缓和到不安和紧张，重新燃起勇气面对依赖的问题了。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璇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道指有得升啊，升11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4点啦。不过咧睇翻美股方面，交投淡静少少啊吓，咁啊同样地啦，港股 ADR 原先升67点嘅，但系咁啊，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10点啫，咁啊。差唔多啦，嚟到年尾嘅时候，大家都放慢啲手脚嘅，咁都系明白啊。咁啊，有啲咩咧，留翻下年先做啊，因为下年仲有几日啫。好，呢个时间咧就唔好留翻下年啦吓。18723888，18723888，打嚟做咩咧？咁啊，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今日都有一个嘅档期可以俾大家咧，即刻霸住先嘅，可以打电话嚟咧，无论系年结嘅嗰啲回顾啦，有啲咩感谢说话想 展望2024啦， 又可以啦，新年愿望。都可以讲几次都得噶。 系啊，如果可以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讲你嘅新年愿望嘅话咧，中嘅机会大好多噶， 系咪啊？ 系啊， 我哋讲嘅根据咩啊？根据非正式嘅统计， 冇错， 非正式嘅统计， 非正式统计 系 啦。咁样咁啊，大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好，早晨早晨，嚟到咧我哋跑步嘅第四集嘅晨光大事呢个环节啦，咁阿 O 咧继续请嚟啊罗永潮啦，同埋黄启乐咧两位同我哋去分享嘅。早晨啊，两位， 早晨。 嚟紧咧都有个大型嘅赛事啦，咁都系去到全港马拉松噶，咁啊两位全港马拉松入边咧都有攞过好成绩啦，后屘有少少咁多嘅 tips 去教导一下我哋，无论跑十 K 或者跑半马，有啲乜嘢需要去留意或者注意翻嘅咧，咁好等收音机旁边，喂，我听咗你哋第四集咯。唔多唔少都少少松啲 tips 嚟啊！成日话西隧嗰条暗车好辛苦噶、哦，点样可以跑得好啲啊？或者成日去到一二月嘅时候，呢、這个赛事咧有阵时真系会系季候风啊！啲风啊吹得好行噶嘛，你知道好多时候我哋training 嘅模式咧，都成日喺个运动场。讲真的，有啲运动场咧，其实都遮风遮得几好噶嘛。哇，你！对头风咁强咧，其实你根本个风阻咁大咧，点样可以压一压个风阻咧？呢啲都可能系我哋未必系专业嘅跑手啦，业余嘅跑手咧，面对可能跑呢个全港马拉松嘅时候，好需要去关乎或者了解嘅一啲小贴士。咁啊，即时谂下，考下两位教练有冇少少可以提供下咧？ 我觉得坚持咯，其实系要训练咯，真系唔好话临到比赛先临急抱佛脚。尤其是系一啲跑咗要参加咗全马或者半马嘅跑手，千祈唔好话我一月比赛，十二月或者一月头先开始训练。呢样嘢系我哋作为不论教练、运动员都唔会想睇到嘅。 好啦，咁我决定今年报名就少少叫做养生跑，下年先认真跑，用一年时间 train 咁就啱啦，系嘛？会好啲啦。养 生跑咧就。可以嘅，但系如果你落到去有目标的话，你又临急抱佛脚训练咧，受伤机会率会好高嘅。咁、所以我哋都唔 recommend 咁做咯。 系 半马嚟讲，其实我哋都系嘅，即系个训练好紧要啦。咁通常我哋唔会话越跑得啲辛苦嘢越多，咁啊质嗰个效率就会越高嘅。通常一建议都系话建立翻个 basic 先啦，个基础先啦。咁所以都系你要普通慢跑为主啦，然后长课里面慢慢去提升到。如果半马为例嘅话，其实可以慢慢提升到类近翻比赛嘅距离，但系唔使比赛嘅速度 系 啦。但 系 起码你只脚适应咗嗰个嘅脚程先。 嗯、 因为如果你训练慢啲，跑慢啲，你只脚都适应到个脚程嘅时候，其实你比赛更加容易出现抽筋啊。因为仲有上落车嘛。系啊，咁所以都真系几大风嘅。有时如果一月比赛嘅话，咁通常我都会建议即系揾下人墙挡下啦。 系 啊，即系跑嘅时候 揾啲大只佬喺前边遮下风。 系啦，跟下咯，即系你揾跑嘅时候保守啲先。通常我都系建议头半程保守啲先。系啦，你要望到系完成到嘅体力先，然后你跑过一半嘅时候，你就会有个对比，你知道我后半同我前半剩翻几多体力去比较啊。即系我哋。好似一杯水咁样嘅，即系建议唔好一开头就倒进佢，你要好平均咁慢慢倒出嚟，倒到去临尾翻终点咧，得翻一滴剩咁样嘅，咁样系啦，就所以就建议先保守，慢慢调整啦。 系真系跟专业嘅教练学就会了解到啦，第一个原理啦或者理论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改善啦！我好記得自己參加一個跑步比賽，荃灣西嗰度跑。我爆完上斜嗰段咧，我落嚟咧係 完全系冇力，我想扶住条楼梯落嚟，根本系就系用错咗咯。因为佢开始嗰段暗斜爆上去嗰段已经爆到我体无完肤咁样。咁嗰时 好多人都系咁样嘅，惊后面会跌速啊嘛，就想前面赚多啲先。但通常咧，你系蚀多过赚嘅，所以你一定要有前，一定要最好就系头尾都差唔多。 所以嗰个运动品牌都冇再搞喺荃湾西嘅比赛啦。我估好多跑手们都顶唔顺。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地獄啲嘅赛程就係呢个天水围天影路啦。你以为好一条直路啦，好辛苦。我觉得跑天路应该真係比全港马拉松係辛苦。我自己嘅体验啦。我又想问下你哋有冇啲赛程喺香港区域你会觉得几辛苦。我估科学园应该係最舒服。 其实科学园都有唔好，因为佢条路好窄呀，行人路嘛，跟住变相又凹凸。转啊，所以香港其实一定系年头嘅大型马拉松嗰个 系最舒服， 一定系最舒服嘅， 最舒服，因为佢真系个路面好阔、好阔啊，同埋跑港岛区嘅路面其实几多嘢睇，同埋好似都唔知咧系几上心落事嘅，都真系 系 啊， 但系都见荃湾西真系好耐力嘅跑，真系搞唔掂，好辛苦啊！就系、是、我见 train 就好多人喺嗰啲位 train 嘅，系嘅。咁啊，嗱，依家仲系运动员嘅身份啦，但系教书都会令到你哋换来收入啦，呢个亦都系真啦。点去分配个时间嘅咧？ 我自己好啲嘅，冇睇我咁忙碌嘅。咁我自己之前系做全职教师啦，咁我已经辞咗职噶啦。咁我而家就系全职嘅跑手。咁通常我自己，尤其是而家开始准备比赛啦，咁我一日可能。会跑两课，咁就一早一晚啦。咁中间 即系课自己做 training 嘅，一早一晚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中间都会注重休息，又或者去做 gym 嘅。 系 系啦，咁呢样嘢都基本上我每日嘅生活。咁普通人即系普通生活啦，但系呢样嘢系跑手需要嘅嘢，因为我哋要静落嚟咯，系咯，好强调呢个宁静咯，所以就呢样嘢系即系对于我哋训练嚟讲系一个几重要嘅 element 咯。 其实因为其实做教练都真系几忙，因为其实系一个循环嚟嘅，即系我哋因为自资运动员啦，咁变相我哋要有个本去课我哋 support 我哋做运动员啦。因为其实我例如去海外比赛啊，或者海外集训，其实个赞助唔系好多，咁变相自己都要贴一啲出嚟。咁因为你要追成绩嘛，所以你越追成绩你就需要越多本钱，但你越多本钱你就花的时间在教跑对面去 run 个跑会的时候就会越多时间。所以变相呢就是两边都好像你要 好像拉锯啊，两边都在这里。但你不做 A 呢又没有 B。但你唔做 B 咧，又冇 A 喎，咁點取捨咧？ 其實所以抽離咯，都啱嘅。所以就話其實我都同意而家定係追成績先嘅。咁所以最近自己喺教班或跑會方面都轉咗個模式啦。即係其實早幾年疫症啦，都好多 work from home 啦。咁其實我覺得我而家就係將目前可能落場教班咧，就俾一啲助教啊或者其他教練嘅聘請。咁然後我就負責喺背後裡面做翻教練睇 data 分析 data 或者安排課。个表或者同学生去沟通等等嘅幕后工作咯，咁变相我就会多咗个时间就唔使落场实体，咁变相我就个工作时间就会定啲啦 ，free 啲啦，同埋就少啲体力嘅消耗咯。 系，因为你哋名气越大啦，成绩越好啦，咁啲学校又会慕名而嚟啊嘛，咁你唔使接得多啊，你接十间学校嘅田径队都够你嗰一日自己 train 唔到噶啦。 系啊，系 啊， 啊， 啊， 所以要取舍咯。我哋都明咧，而家呢段时间一定系会多 嘅。系啊，同埋你亦都会在乎自己嘅成绩 ，rather than 学生嘅成绩咯。但系学生嘅成绩亦都好重要啊嘛。即系你每年九月、十月嗰啲学界运动会就一定系嗰啲 Division One to Three 咁一定。你话你九龙区有九龙区嘅王者，咁你又有学界精彩咧？ 其实坦白讲，我哋都收到唔少嘅邀约嘅，但系我哋都会 pass 俾一啲信任嘅教练团队，因为一嚟我哋嗰一届学校咧，尤其是系好需要责任感，咁我哋自己真系冇办法做到呢一份，因为我哋成日都要出去比赛，冇理由成日请假噶嘛，咁所以我哋真系会将呢一啲嘅工作机会啦，俾一啲我哋真系觉得 OK 嘅教练。咁样去接咯，咁会起码我哋都过到自己个关咯，咁样。 所以都好多谢你做访问啊，或者推广下跑步运动啊，咁样咁啊，祝 祝你哋嚟緊全港賽有好嘅成績啦，咁樣。咁或者將我哋第一二集分享嘅內容就係話啊，都想將香港嘅跑步運動同成個大中華區或者成個亞洲地區可以接軌到咧。咁、所以香港運動員每一位都俾心機，係幫你攞個好嘅成績啊嚇。 好， 多謝你哋 ，thank you， 拜 拜。 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像这样选择，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呢？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我不向前走，没有一条路叫如果，把所有的道理都看透之后，我记得巷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也算一种选择，老歌唱着散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时间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前往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是牵手无视战与斗，寻常里回家像故事的开头，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今日同大家讲下金管局主办嘅第二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啊，同大家回顾一下啦。今年绝对系金融界嘅盛事嚟噶，除咗省靓嘅招牌，同埋咧疫后重启经济咧作好准备，亦都令到咧全球顶尖金融巨子亲身体验香港最新嘅状况同埋变化，愿意咧增加香港嘅投资力度啦，或者喺疫情期间咧撤离嘅人手可以重新调翻去香港嗰度。并且激活香港港股的交投量， 第二届峰会咧嚟自全球170个不同嘅金融机构，参与人数其实超过300几位噶，当中咧有超过90至到近100位咧都系金融机构嘅总裁以上嘅职位嚟嘅，系环球金融机构入边咧重磅级嘅决策人士，亦都有亚洲区同埋环球经营部嘅主管，所以呢一类嘅论坛真系应该多去搞一啲噶。下年有冇机会继续再搞呢啲盛大嘅峰会咧？好似文说咧，都继续研究之中。搞得成，当然可以提振香港嘅金融业界啦。正所谓听多样嘢，傍下身。 我系阿 O。 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小朋友上了小学之后，有时跟下功课啊，帮手温书都会有少少激气的。不过想开一点，他们成长之后的世界又有人工智能，又有很多科技去帮他手。现阶段就算是默书测验考试成绩未如理想，其实都不用这么紧张啊。家长看得开一点，小朋友自主学习的动机又会强一点。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 O、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晨光追踪31啦，今日朝头早啦，当然继续咧都系揾阿昌同我哋讲下31台夜晚有啲乜嘢好节目。 系啊，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早晨。因为前两日咧，其实我哋都有多谢晒好多我哋嘅嘉宾嘅，咁啊讲漏咗阿昌啊， 系啊，同事啊， 系啊，当阿昌面前咧要多谢成日揾咁多31台嘅好资讯咧俾我哋嘅听众啊， 多谢你阿昌， 系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呢个都系我嘅荣幸啊， 系好。咁啊，先讲讲7:35铿锵集啦。 冇错，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下香港嘅离婚率高企嘅问题。咁啊，话说咧，即系近年香港嘅离婚率咧，一直都高企。嗱，高到咩位咧？就系高到全世界前列之位啊！咁啊，净系系啦，净系睇翻下2019年嘅数字啦。原来几乎咧每两对夫妇咧就有一对系离婚收场， 哇！咪成50%， 系啊，都几夸张。 讲多 系咯， 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做个参考啊。过去10年咧，即系平均原来每年咧就有接近20,000宗嘅离婚个案，即系都几夸张吓。咁啊，究竟啊，即系呢个离婚率高嘅原因系乜咧？我哋今晚铿锵集会同大家探讨。咁啊，大家知道啦，一旦咧夫妇之间要离婚咧，即系除咗要处理好多法律程序之外咧，咁好多时咧都要面对嗰啲仔女啊、啲子女嘅抚养权、 系啊 经济问题。咁呢一方面咧，究竟带俾嗰啲离婚嘅夫妇有几多嘅困扰咧？今晚会探讨下啦。另外啦，亦都坊间有人讲啊。即系呢个离婚率高企呢个现象咧，就系社会发展嘅必然趋势咁话，即 系 话 系咪啊？ 一个社会一发达到某一个位咧，就会出现噶啦。咁啊，究竟系咪真嘅咧？咁啊，今晚都会同大家探讨。另外啦，究竟离婚又系咪夫妇之间唯一嘅出路咧？呢个时候结婚嘅香港人咧，佢哋究竟点样思考结婚嘅意义咧？嗱，所有嘢今晚铿锵集咧会同大家一一去讲下嘅。 哇，好多探讨啊！今日夜晚吓，对于婚姻嘅嘢 系啊，系啦，始终两个人咧要将两个家庭结合都系唔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尤其是当佢哋自己再衍生多一个家庭嘅时候咧，考量又多好多嘅。 冇错啦，即系譬如每一对夫妇佢哋自己原生家庭嘅习惯都已经不一样啦，走埋一齐嘅时候又点样面对呢啲问题咧？今日夜晚铿锵集咧，同我哋好好地探讨一下啦。 去到10:30咧，又有奇妙之城第二季咯。 冇错，咁啊呢个节目咧，继续咧由我哋跟住咧喺国内嘅一啲艺人朋友啦，去到 沉浸式體驗咧國內一啲嘅城市咁話。嗱，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長沙，咁就由我哋跟隨住一位年輕嘅演員啦，叫成毅，佢咧就會帶大家去遊長沙。咁啊，長沙咧就係佢嘅故鄉嚟嘅，所以咧對佢嚟講咧，即係去到就好舒服，係一個充電之旅咁話。咁啊。佢會即係呢個節目咧，睇過嘅朋友知道啦，即係佢同一般嘅旅遊節目咧不一樣嘅，即係所謂沉浸式體驗，即係比較文藝一啲嘅體驗嚟嘅。咁啊，佢會同大家咧介紹一下當地一啲飲食啦。咁啊，佢揾咗一位叫城中美食家嘅當地嘅一位 KOL 啊，帶大家飲飲食食，亦都會帶大家咧去走進長沙人嘅真實生活裏面，等我哋咧認真去認識一下，即係平時旅行咧，你未必認識嗰啲當地人噶嘛。咁啊，究竟？長沙真實嘅生活係點咧？咁啊，會跟佢哋睇下。咁啊，原來啦，佢話咧，個地方好特別嘅。長沙呢個地方咧，又有啲新派嘢，有啲地道嘢，成日會 cross over。咁究竟嗰啲得出嚟嘅文化係點樣咧？咁另外啦，長沙佢喺佢眼中嗰啲人咧，即係又有文藝一面，又有爽朗粗豪一面，但係都係佢哋嘅主流嘅文化嚟嘅。咁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嗱，今晚十點半跟住阿成毅去呢个奇妙之城第二季睇下长沙啦吓， 系又有嘢食睇啦吓，咁我留意住，唔该晒卓，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22岁内地嚟香港修读硕士的男学生，日前倒毙在粉岭围一间村屋附近的空地，警方拉了3个男子，分别被暂控误杀、非法处理尸体和贩毒罪，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事主今个月22号晚曾经到这个村屋单位和另外5个男子开派对，期间有人为事主注射冰毒，死者之后被人抬走并且弃尸。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事主和涉案人士是在交友程式认识，当中部分人有能力取得毒品。法医初步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死者有明显致命伤痕，稍后会解剖确认死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将会在今年最后一笔援助计划中，向乌克兰提供高达2亿5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协助基辅对抗俄罗斯。总统拜登已经要求国会再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援助，但是共和民主两党在未就加强美墨边境安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拒绝批准这项援助。白宫警告，如果不追加拨款，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在今年年底用完。布林肯说，最新的援助计划包括防空弹药、用于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额外弹药、火炮弹药、反装甲弹药和超过1500万发子弹。以巴冲突持续，加沙卫生部门星期三说，当地在24小时内有近200人死于以军的轰炸，令到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1100人。以色列军方当日的攻击目标包括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个住宅，这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以軍當日說已經使用炸藥摧毀加沙北部蘭蒂西兒童醫院附近3個連接哈馬斯地道的樹井。以色列空軍參謀長蒂斯勒在回應以軍被指在加沙進行無差別空襲的時候說，以軍在加沙進行的空襲是精確有針對性的打擊，強調空襲之前會對每個目標進行確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63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5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9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6升2.6，网易137元升5毫，盈富基金16.93升1.7，小米集团16.56升2.4，阿里巴巴74.1升3毫，汇丰控股63.15升6毫，友邦保险67.3升4.5，美团79.35升1.05，中移动64.1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41.44，瑞士法郎0.842，加元1.32，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33525点，跌155点。港金报1938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4.06美元，卖出20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噶，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星河名居。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慢線有壞車，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嘅出入口咧都係正常。咁路面方面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龍尾果欄。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咧就行車緩慢。咁橫頭磡嘅竹園道由於有水管急收，竹園道去窩打老道方向嘅車不能夠經支路左轉翻聯合道，咁受影響巴士路線75號 X 都要改道行駛。九龙城的联合道就有爆水管，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贾炳达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和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屋企嗰位郑生咧，成日都会唔记得掉垃圾啦，又或者唔记得喂猫，而我都唔弱嘅，我会唔记得车匙摆喺边啦，甚至乎唔记得熄火。不过呢一年大家互相包容之下，都算相处得唔错嘅，下年 keep 住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近年香港离婚率一直高企，一旦离婚除了要处理法律程序， 仲可能面对子女抚养权同经济问题。婚姻破裂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离婚又是不是唯一出路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婚离，今晚7: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将 Supertramp 嘅一首经典旧作 The Logical Song 咧重新混音，加上新嘅旋律同埋歌词啊 ，David Guetta 加埋 Kim Petra When We Were Young The Logical Song。较早时咧，同 Sam Smith 咧就系合唱咗一首 Unholy 咧，红遍全世界嘅 Kim Petra， 加埋又嚟自法国嘅 Number One DJ David Guetta When We Were Young The Logical So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1啦，晨光 Morning Call 咧，阿O同嘉明啊，请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早晨啊 ，Annie， 早晨，你好， 你好啊。好精神喎、啊，今日 系啊， 咦，好醒神嘅呢一个电话，今日嘅 Morning Call 咧系一个都几有意义嘅电话嚟嘅，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有两个朋友就唔系好舒服啦，即系阿潘夏慧姑娘嗰、那个细女阿嘉晴，上个礼拜六唔舒服， 跟住咧。 跟住我个朋友阿赵燕平姑娘，即系咧我哋。院舍嘅佢都唔係好舒服、都感冒啦，點俾佢哋收聽，祝佢哋早日康復啦。 咁要啊，因為呢嚟緊呢都係過時過節啊嘛、你都知道中國人啊最緊要我哋精精神神過節，咁啊希望呢2023呢我哋要同佢講拜拜呢，都同啲病菌細菌一齊講拜拜好冇啊 ,Annie, 吓。好啊好啊，仲、有點俾我個朋友阿、葉慧芳女士收聽，因為佢前嗰兩日生日啦。 阿芳芳就生日係咪 係啦係啦，仲有多謝我個朋友阿赖永亨老师都教我哋音乐嘅，教我哋唱咗好多歌啦，同埋讲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啦。 话呢啲就唔系净系音乐导师，直情系人生 导师 咯，讲道理俾你听系嘛？ 佢、都系教音乐啊嘛，佢都教我哋好多嘢噶。 系系，绝对啱啊！喂，咁你自己都会唱两嘴嘅、，Annie 系咪啊？ 系啊，我哋上次先去完海洋公园。唱歌嘛，我哋乐队 系咩？你哋系咩乐队嚟噶？讲嚟听下得唔得？ Cheer 是乐队。 嗯，咁主要都系一班朋友仔咁样义务咁去唱噶咯，系嘛？周围 去唱啦、啊嗯，我哋四个主音去唱，六个系敲击啊。 哇，犀利、啊！咁系咪个个礼拜都要练歌噶？ 我哋以前就系，而家耐唔耐先一次啦，因为有表演先去做嘅，冇表演就。可以唔做住，可以自己练都得嘅。 哦，咁啊，不断会有表演啊，香港咁多唔同嘅活动，系咪先？ 咁多地方俾你去表演啊！ 系啊，同埋咧，将你哋嘅正能量同埋爱心咧，透过音乐咧，叫唱出嚟咧，都好正嘅一件事。喂，你上次表演唱咗咩歌啊？我想问一下。 上次我们祝你圣诞快乐，飘零燕，同埋呢个我哋原创自己创只歌叫做。愿你自强啊，即系 We can overcome 啊嘛。 哦，好有意义喎、啊，咁样 正呢、啊這个。 轻轻松松 We can overcome， 忘记初心，勇敢继续行，就咁、是、样唱啦、啊。 Andy 你好高音、啊， 果然系主音。 系咯，真系随便就唱得到咯、啊。你真系唔止中年好声音、啊， 系咯、 啊，系香港好声音添、啊。 呢只歌 系 咩？ 咁啊，老师同你一齐创作啊，系嘛？ 系啦，一起创作啦，可以自己作曲都作到。 系啊，你自己作曲都作到噶，咁叻。 都作到，有灵感就得啦。 喂，你啊作曲系点样咧？我又想问一下咧，你系真系要透过乐器啊，定还是唔系噶？哼啲音，跟住录低佢，跟住攞张纸仔写下写，跟住就搞得掂噶啦。因为有好多香港人其实都对音乐好有天分噶嘛，系咪先？ 系啦，点解要？请个老师翻嚟仲教我哋咧，都要执靓啲啊嘛！喺歌词，有时你唱得冇咁好啊嘛，所以佢咪教你啦。 系，都系精益求精啦。我相信 Annie 自己本身都系功力深厚嘅，不过咧有老师嘅指导之下咧，又会再力尽完美啲，系咪咧？ 系啊， 咁啊，祝你咧嚟紧嘅新一年啦，多啲唔同嘅演出机会，带多啲正能量俾唔同嘅观众，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祝你咧，头先提过嘅所有朋友都身体健康，咁啊，所以今朝早你拣咗呢一首歌送俾佢哋，多谢你的电话， 拜拜， 拜拜。 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 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都系由于过完几日嘅公众假期之后，懒人系列啊继续都系出现，咁所以今日咧就做呢一个就系最简单嘅沙律啦。咁啊沙律咧需要准备嘅材料咧亦都唔需要好多。 沙律，唱卡费经典嘅嘢。 沙律，沙律， 系啦。今日咧唱住歌整， 做咩你觉得咁好笑咧？你个画面出翻嚟啊！ 我突然间觉得其实小白咧都系一个好懒嘅男人，但系呢位男人系会肯入厨房地懒咧，我觉得已经要俾赞。 系啊，嗱，你呢个真系今日嘅金石良言啦、啊！我都要俾个赞你啊，道出咗我人生其中一个重要嘅优点。好啦，咁既然都系入厨房啦，咁点咧？咁啊，梗系拣啲最现成嘅材料啦。现成嘅有啲咩咧？就 罐头， 唔使，我唔要罐头今日。 OK， 好。欣賞你。 不過有啲咧都係副產品嘅，因為佢唔係罐頭，即係蟹柳。 哦， 蟹柳啊，真係最簡單啦。你基本上你買翻嚟嘅時候，如果佢唔係冰嘅話咧，其實你撕開佢就已經食得啦。 生食咁都得 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當我第一次接觸蟹柳，真係我僆仔嗰陣時候，我諗真係差唔多十歲到啊。咁我第一次接觸蟹柳嘅時候咧，我真係問人哋：哇，咁犀利嘅，點解可以淨係得條蟹腳嘅咁樣？咁呢啲細路仔一定問啲咁愚昧嘅問題㗎啦。咁以前呢其實大家對呢個蟹柳嘅認識都唔係好深嘅、 嗯。 大家都覺得係能夠將啲條蟹腳就再即係抽咗啲肉出嚟。 係呀、啊。 啤返條蟹柳出嚟就覺得好勁。咁當然而家我哋知道係魚肉嚟㗎啦。 但媽媽話係海鮮嚟㗎喎。 佢、又冇錯喎、佢都係海鮮。 係咩？ 佢真係海鮮。我真係喺度諗緊。如果有啲朋友海鮮敏感咁先算啦。係咪唔可以食蟹腳？哇嗱，我用嘉明嚟做例子啊，你其實蟹都麻麻，蟹柳你得唔得？ 得喎， 係咯，即係唔係蟹咯？ 你可以 因為佢魚啊嘛， 扮曬蟹啊！ 但係咧，佢我哋食落去嘅時候，咪有少少蟹味嘅， 係咯， 因為佢將蟹嘅嗰啲味素啊。就放咗入去入面嘅、哦，我覺得我哋下個星期咧，其實我本身都同 Mimi 夾咗咧，即係我哋營養師 Mimi 咧，就夾咗2024揾啲健康嘅食物咧，就同大家講，不如問埋佢蟹柳。 好啊， 到底蟹柳咩符 fit 咁樣？係啊，用翻呢個字，有咩 符 fit 係啦。好，咁今日咧未拆解呢個蟹柳之前咧，我哋就 dab 咗佢先啦。 好， 咁就先準備定啲蟹柳啦。咁蟹柳個玩法都係好簡單嘅啫，你買翻嚟之後咧，唔同牌子都可以咁玩嘅。咁、通常有條紙喺度噶嘛，有紙你搣咗條紙佢啦，跟住咧你就 假如廚房有個砧板乾淨嘅，即係整熟嘢嘅砧板，咁你就可以咧就將條蟹粒喺個呢個砧板上面打鼓。咩叫打鼓咧？就真係細路仔啱玩啊！呢個就拎住兩條蟹柳，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落個台嗰度， 打到佢散為止。 冇就打到佢散為止。咁呢邊打完就咪反到另外嗰邊，劈劈劈劈劈再打過，打得唔夠散嘅咪自己搞兩下咯。好啦，咁蟹柳先準備咗一紮出嚟備用啦。然後咧，我哋亦都要準備定青瓜。咁啊，青瓜其實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咁如果你係買嗰啲本地嗰啲，咪粗啲嘅。咁有建議就將個頭同個尾就切咗個角先，跟住就磨。磨咗佢一轮，咁啊将嗰啲青瓜入边啲苦涩嗰啲咧，就磨出嚟嘅，系啦，咁你会发觉有啲好似白色嗰啲泡泡，即系好似嗰啲淮山咁样嗰啲嘢，系啦，咁啊磨咗佢出嚟嘅，跟住就抹走咗佢啦，或者攞水冲冲佢，跟住就将佢切到大概几长咧？我谂大概系一隻手指咁长， 系就系条蟹柳咁长咯， 系啦，冇错，一条蟹柳咁长。你呢、這个、okay. 因为我条蟹柳打散咗啊嘛， 唔好打散佢之前剁咗先 一条，留翻先系啦，或者留翻一条、好啦，然后就将佢切丝。因为你蟹柳已经是丝嘛，即系变蟹柳丝啦。然后你个青瓜都将佢切成丝。如果你发觉你刀工唔好嘅话咧，其实我都几觉得喺市面上有啲咧就系抌落去一拉拉已经变丝嗰啲咧，嗰啲厨房机嘅，咁嗰啲就仲方便，真系懒人恩物。咁但系青瓜咧同蟹柳就唔好咁快摆埋一齐，都将佢分开处理。 哦， 因为青瓜摆得耐会出水， 系 咁啊出水嘅时候，嗰啲蟹柳咧一掂到水咧，索晒之余咧，嗰啲蟹嘅味咧就走咗。即系人哋都特登滴翻啲蟹精落去啦， 扮得唔似啦，咁就 扮得唔似。 OK， 同埋咧最惊佢系因为接触到水太耐之后，佢容易变坏，系呢个先系重点啦。咁你就将嗰啲青瓜同蟹柳分开剂啦，然后咧就再买埋嗰啲蟹籽或者加埋呢一个嘅三文鱼籽， 系 咁亦都系另外嘅，再买埋呢一个嘅沙律酱，然后咧你每一次食嘅时候咧，你就将呢一个蟹柳同埋青瓜先至夹埋一齐啦，喺个碗仔嗰度捞，喺个面头嗰度咧就再滋一层嘅。沙律醬就嘟嘟嘟嘟嘟，跟住面頭就再加嗰啲蟹籽，然後中間就再放多兩三粒呢一個嘅三文魚籽上去。 係， 咁你已經可以咧，就係做咗一個好靚嘅拌碟，同埋一個好精緻喺出邊咧都賣成啊三十幾四十蚊先至一細碗仔嘅蟹籽沙律， 就係、是、回轉壽司嗰三十幾蚊嗰一個， 冇錯啦， 唔知咩顏色嘅碟， 其實幾容易整， 係咯， 冇錯啦，大家不妨自己試下整啦。 好咁啊！快速同大家跟进埋个圣诞票房啦，咁啊真系争少少啊吓，咁啊争少少都有原因嘅。老实讲咁啊，圣诞档期啲戏又唔算太出位啦。老实讲，即系你讲紧即系水行侠都 系啦， 即系剪到支离破碎。你都知啊，专利特普同即系嗰个叫做系啦，咁啊嗰个都剪走晒嗰个女主角啲戏份啊。咁啊，另外 啲鱼都戥佢惨啊。 系啊，啲坏人又唔够坏啦，咁样咁啊呢个都难搞少少啦。不过都收到600多万票房啊。圣诞档期三日都算系咁啦，咁但系第二位咧就旺卡，第三位就系呢个《星愿奇缘》，咁啊第四位咧就系《苍老与少年》啊，呢套日本嘅动画电影，其实 呢一套咧我都想讲多一两句，因为咧宫崎骏用咗极长嘅时间咧去到炮制，我记得佢一分钟嘅我哋睇呢个画面啦，佢基本上每一分钟佢都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去到炮制，因为佢全人手制作，咁啊有少少似就 系 当年佢嗰套《崖上的波尔》咧，咁宫崎骏都系坚持自己同佢嘅团队啦喺度画啦，所以你见每一条金鱼咧都系佢哋人手画出嚟，哇！你叫我画第二条金鱼已经唔同咗样啦，佢哋仲要将佢变成动画，所以即系佢识得睇嘅就会睇每一分钟都系佢哋有。有血有汗有泪啊！ 所以我哋当年嘅节目入边系每日都起码播两次《崖上的波儿》咯，全力支持、 啊。不过、就算日本方面都有个说法话，宫崎骏有少少下滑嘅迹象啦。咁所以你话见到日本嘅票房啦，以至香港的票房都要细水长流先得啊吓。即系容许我咁样讲啦，因为即系你都多咗其他嘅动画大师，譬如新海诚咁出嚟都哇，又有啲唔同嘅风格咁、样。咁 不过宫崎骏就去咗第二个弹数啦。因为佢有自己嘅主题乐园， 咁又系， 系 咁啊，做下第二啲唔同嘅嘢啦。咁不过我头先话今年圣诞档嘅戏嘅卡士系争啲嘅。咁始终你话有套嗱，我唔系讲话港产片嗰啲唔够卡士啊吓。咁只不过系你港产片都系啲文青电影巨手啊。反而我就觉得有少少奇怪。如果套金手指可以搬前啲上 跨年，我都好期待呢一套。真 系咪大家就系谂住等佢睇啊？然之后就暂时去电影院。 因为其实未上啊，佢最快上都系讲紧30号，即系讲紧诶呢个金秀子咁样。咁大家都好想睇，即系《无间道》之后， 我都想啦。 刘德华再加上梁 朝 伟一个搭 档， 系啊。净系睇个海报都已经觉得哇，好有气味， 系啊。 咁入边亦都会叫做描绘到啊呢个经典嘅案件佳宁案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当年啊嘅喺新闻报纸都报道得好夸张咯，好似连续剧咁样睇噶嘛。入边哇，点解嗰阵时可以咁样嘅？点解可以咁荒谬嘅？咁但系原来咁荒谬嘅桥段，原来啊嗰阵时真系有啲人系咁样赚钱噶，搞呢啲咁嘅作奸犯科嘅嘢， 原来越荒谬越现实，你点估到？ 系啊，咁啦，不过即系而家都 close file 噶啦呢啲，咁调翻转头就大家当戏剧咁睇啦，咁啊欣赏两位影帝嘅叫做演出嘅能力啦，咁啊英记一公啊阿 sa 啦，唯一位女主角做得好，仲有一位啊特别情啊陈家洛咧，好努力去学习闹人嘅技巧，因为有一幕咧阿家洛仔咧要指住梁朝伟嚟闹， 哇！ 如果有机会有一日梁朝伟喺我面前俾我指住嚟闹，我都唔够胆闹佢。 我只不过系伸只手指出嚟，同佢揿个掣影张相就已经手震震啦。 所以攞只金手指出 来。正所谓，好似朝伟咁样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就 系咯。咁大家真系支持一下电影业界啦，咁入场睇下一部好嘅电影啦。